预料强风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朝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早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8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205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6，升2蚊；美团点评95.9，升5.35。小米集团9.17，升1.1。友邦保险76.75，升2蚊；中国平安90.6，跌3毫；恒隆地产16.78，系跌8仙；中国铁塔1.63，跌2仙。新上市嘅亚诚医药系报42蚊，长城汽车系6.03，系升5毫6；吉利汽车14.68，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05，瑞士法郎7.878，澳元5.346，加元5.999，新西兰元4.981，欧元8.68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0点，升60点。港金现价报140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5.36美元，卖出1505.87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东区走廊方向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开啦。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理好啊。咁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呢一段咧系非常挤塞嘅，龙尾排到去爱东村，就系受到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开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影响，咁现时咧去中环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爱东村。咁而家影响埋咧东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系非常挤塞嘅，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揸车嘅朋友咧，呢段时间就唔好行东隧啦，因为受到东区走廊嘅意外影响啦，现时东隧九龙入口咧系非常挤塞嘅，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同隧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正常嘅。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港岛英皇道方向中环近住健康中街咧，一段都系塞，龙尾就去到新威苑。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噶啦，大家可以行翻啊！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港铁方面，港铁各线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就会在提早在今晚11点结束。机场方面，机场快线方面，由夜晚11点开始至到尾班车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的来回服务。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 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点解黄伟文会将一只狼写落去邓小巧嘅新歌《香槟女郎》入边嘅咧？ 将女郎摆入去，因为中间嗰、那个。佢就觉得系一个狼嘅好寂寞嘅叫声。其实我觉得好多人系好代入自己生活喺呢个城市，又或者系20尾30头嘅嗰个人生嘅孤独感。佢哋会觉得好写到佢自己，好似每一句都系讲紧佢。 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有关每首歌背后嘅故仔，就要密切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燕倾骚动音乐。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學兒姐姐！早晨啊，甜甜！早晨啊，祖祖！ 早晨啊，甜！早晨啊，學兒！歡迎你歸隊啊！早晨，所有風騷快活人嘅聽眾。 係咯，聽眾唔使唔開心噶嘛。 咩啊？我哋咪扯到佢翻嚟咯，係咪？ 係啦，咪就係咯，好快就翻嚟啦， 係 啦，快又翻 嚟做替工啊！ 係啊，同埋我好中意你用呢個姐姐同妹妹相稱啊，令我諗起覺得咧，好多福姓嘅人咧都喺我哋嗰個直播室入邊度啊，有阿林太啦，有阿蘇太啦。但是冇阿葉太喺度嘅，嗰啲姐姐妹妹就係啦。 系啊系啊， 欢迎啊！今日终于 系啊，终于因为咧，即系之前放咗几个礼拜假，多谢你嚟帮手嚟同我哋两个 猛男 吃吃不消啊！ 吓咩鬼嘢戏啊？上嚟都系大家咧嘻嘻哈哈、开开心心咁样玩下。 最紧要系玩得开心啊嘛！ 系咁玩得好开心嘅，好多听众都成日问啊，学儿几时翻啊？翻啊翻啊翻啊！今日同埋听日咧，阿豪仔就放假，阿学儿咧就系会同我哋一齐主持《逢show快活人》嘅。 系啊，嗱呢个礼拜六日佢哋吓。佢翻嚟兩個樣好攰下喎， 係啊，你琴日要做歌女啊嘛，你講先啦。 我尋日咧就去咗做歌女嘅，咁咧就喺一個室內密封空間，喺個冷氣底下咧就混咗一日嘅。 係， 咁咧就琴晚就搞到兩點幾先瞓嘅。咁今朝早咧一擘蛋嘅時候，哇死啦，好驚遲到。跟住咧就而家嗰個樣咧就係一滴。嘅化妝品都冇嘅， 係啊， 咁咪好咯，最天然啦，最純真啦，幾難得對我哋嘅信任啊，係咪先？ 好頻 得揀啫，我估係喺呢個狀況係啊， 咁就係啦，翻到嚟就回緊雲中啊， 係啊， 同佢玩咁開心啊， 尋日去咗個錄影節目，係啊，錄影節目嘅 香港嘅，大家遲啲都會睇到嘅，係咪？ 遲啲會睇到係啦， 係啦，咁啊，即係要唱啲歌嘅， 都吹到咁夜，你講講搞到兩點幾先翻？ 唔係，其實因為搞到11点嘅啫，咁翻到去你。啲 set 行咗个头啊，化行咗个妆咁咧，又要系 都要用翻一个钟头嘅时间， 一个钟头梳洗啦， 梳洗啦。 首先食啲嘢先嘅，系啦，要医翻个头。 系啊，你唔好以为佢咁瘦啊，佢食嘢噶，有时做完嘢之后，佢几食得噶，其实 系梗系啦，因为唱歌之前我哋食唔到嘢噶嘛。 系 咪真系？我想话咧，即系如果要唱嘅话，为咗做咩？即系你觉得 饱吹饿唱噶嘛？一路都讲紧，因为咧我哋唱歌咧要用丹田气， 系 你食咗嘢咧个胃咧就会顶住嗰个横膈膜。 O K， 咁就会你呼吸嘅时候。有可能頂住唔係吸得好夠氣，又或者有啲人胃消化系統唔係幾好咧，食完嘢會 burn 係啦， 嗱我就做 show 之前咧，我點樣都要一定食得飽嘅，即係我覺得唔飽嘅話咧， 做個飽鬼， 係做只飽鬼先上腦啊嘛，咪覺得好似冇力喎。 呢個人唔餓得嘅佢， 嗱我都唔餓得嘅，我一餓咧肚餓咧，我就係完全個人好冇情緒嘅，呆滯嘅，所以一定要食嘢，但係。當你要做嘢，即係要唱歌嘅時候咧，你之前當然一嚟緊張啦，嗰啲；二嚟係真係食唔到嘢嘅。 我唔會十成飽咯，但我點樣都要有啲嘢落肚。如果唔係嘅話咧，硬係覺得自己個人係會雲遊太空噶。 唔得噶， 你唔得啊？ 係你唔可以空住個肚咯。 太飽都不適宜。 係啦，食少少餅乾啊、麵包啊咁，即係總之唔好俾個胃齋磨住咯。 啊哈！ 但係你又唔可以飽，半成飽，即係都唔得。 都唔得啊！你 係啊？ 我唔得噶，我唔係嘅話，我會。 会发脾气噶。 所以你咪唱唔到歌咯。唔系我个老师咪喺度话你啦。上个礼拜咧，佢个教佢唱歌嘅老师话：，哎呀，即系佢系呢个学生啊，真系咧咁样。 咩啊？ 好难教噶你。 我讲，哦，阿炳老师，上个礼拜炳老师同我一齐接受 Made in Hong Kong 访问。炳老师我都有学过唱。炳 老师就教佢唱歌嘛，跟住话咧，唱歌唔可以食嘢啊嘛，咁讲。佢话唔得噶，佢一定要食嘢。 所以 咪唱得唔好咯。 所以我唱完歌就一定要食得饱咯。 系啦系啦，嗱你就大家上个礼拜你翻嚟嗰阵时咧，都会话好想听你唱歌，咁有机会听到啊，留意住啊， 留意住 电视啦，系啦，咁你又点啊？你个 weekend 桂花田？ 我呢个 weekend 我就啊，因为我未话俾你听，我升咗级做咗咩啊？ 我奶奶啊， 叔婆啊嘛， 系啊，咁快做 奶奶？系啊，佢想啊，最紧要咧个新抱听佢话，唔使听个仔话嘅，跟住仲有咧就结咗婚之后咧，继续同佢住，系啦，家用唔好俾少一分一毫，所以佢个仔咧未读完书， 咁好好、啊， 佢 plan 好晒噶啦，佢 个个奶奶都有呢个计划噶啦， 嗱未必一定噶，未必想一齐住噶， 系而家好多都唔中意一齐住，不过亦都有一部分好似你咁中意一齐住嘅， 我中意噶，咁总 佢要 继续 帮佢睇下有冇腐皮啊，帮佢检查下咁啊嘛，夜晚黑系嘛， 而家就我要检查嗰个 B B， 因为我升咗级做叔婆啊，咁就走去探 B B， 咁啊真系去到咧天水围咁远啊，咁啊虽然天水围但 系 原来一程车都可以到噶嘛，顺便就即系去都几方便下嘅咁样，所以就去咗一个真系学一年都唔去一次嘅地方，咁都几陌生，咁啊周围行下同都几人咁样咯，咁啊跟住琴日就出咗旺角。咁 大胆问你， 唔系就系咁样嘅，唔系其实唔知噶嘛。 成日都话而家旺角好多放题噶， 就系唔知道我哋唔系出去食放题嘅，我就系出去谂住买个电脑软件嘅。 O K， 睇深水埗定旺角 有冇买一送一啊？食咗个放题啊咁。 啊冇，好彩就 要去买嘅地方都高危噶，深水埗同旺角。 系啊， 咁唔系咁， 或者你可以去湾仔都有电脑城，但湾仔难度又唔系高危啊。 咁即系不过即系行完之后就哩哩啦啦走咗啦咁。都知道有事發生咁樣啦，係啊，咁你咧，黃耀祖？ 我冇啊，我日日都係工作咯，哇，真係好似好熱愛工作咁樣啊，工作就係我嘅人生一樣啊，唉， 冇事停啊， 冇事停，我而家 繼續。 系继续努力，系啊，所以咧就系继续努力工作，咁啊新嘅呢一个礼拜开始啦，咁啊大家应该都要继续工作噶啦，但唔紧要，你三个钟起码有桂花田、有赵学而、有黄耀祖陪住你啊嘛。 诶，奖佢啊，呢只歌啊，你自己听啊， 吓，听歌 你嘅。 我唔识听歌噶喎， 呢只歌有名啦， 呢只歌叫沸腾啊。 背着背影日夜觅去路，视线中人面会唱静默没信号，是我光阴虚度，身体孤单血液度又创新高。发挥像是没制度，伴侣吗？仍是扑空，怎么去创造？仍快速转弯，轨迹失去角度。谁若会遇到这一个荡游的心？谁亦领略到这双眼内已没法没法降温。情绪不停。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77%。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这首歌是学而的《沸腾》。 是啊，这个我要讲的这段新闻都挺 hit 的，就是讲的 沸腾。 我们三个都会容易有影响到的。阿田，你以后那些四个人以上的麻雀活动呢，小心啊。 真的 你未到那么夸张的。那学而，你家企咪好中意招呼啲朋友翻嚟烧个嘢食嘅，话晒你老公系 Mr. BBQ 啊嘛，系咪先？ 点咧？ 系啊，可能有啲嘢要担心咯。点解咁样讲咧？ 你唔使担心咩？你成日招呼我去你屋企嗰度四日，可 四人同行啊，一个有优惠啊，我想讲系嘛？ 系咯， 嗱，讲紧系乜嘢咧？跑步会嗱，其实咧阿豪仔都有 join 噶啦，系咪？ 佢咪今次走去咩啫嘛？因为佢跛咗脚， 慢跑嘛过去。 佢都系参加马拉松，系一个跑步嘅活动。咁只不过跛咗脚，佢系参加唔到 啫，跑唔到 啦咁样。 佢又贴钱咯。 嗱，点解咁样讲咧？就系话咧有一个嘅跑步会啊，其实呢几年真系多咗好多噶，好多中意跑步都好健康啊。我哋成日都叫大家喐一喐啊，系咪？喐一喐嘅时候咧，咁啊有阵时都会喺唔同嘅区啊，譬如可能青衣区有佢哋嘅几个嘅跑会咁样，可能咧就喺面书上面啊，或者一啲嘅社交群组上面咧就会话诶几点我哋就喺边度一齐跑步啊咁样，咁都好健康啊。 系 啦，系啦，练跑嘅，咁大家都听过好多啦，系咪？不过咧就咧话上个礼拜咧就一个跑会嘅负责人咧就向一个嘅报章啊嘅记者朋友啊就同佢嗰声有件咁嘅事发生，因为佢哋咧就收到警方口头同埋电邮通知啊，话佢哋日后咧喺公众地方如果要进行呢个跑步训练嘅话咧。是需要在七日之前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嗯， 而且呢仲要清楚交代佢哋活动嘅时间啦、地点啦、路线，甚至係活动之后呢可能佢哋跑完步，即係琴日学爷你唱完歌都搵个地方食个宵夜啦。 你去边度你去边度食饭佢都会问埋嘅。 你之后去边度食饭嘅话呢你都要早啲去交代咁样。咁跟住呢就令到跑会啦同埋佢哋嘅跑友呢有啲直情係打咗退堂鼓啊。即係话點解會係咁嘅咧？佢哋不嬲，其實都唔需要申請嘅。其中個跑會咧，佢曾經試過有一次啊，佢話舊年咧試過有一次咧，就有一個200人參與嘅跑步活動。 係， 跟住咧佢就話已經主動咧同警方申請咗呢個不反對通知書。不過當時警方就口頭表示話。其实警方咧系冇兴趣知道呢啲嘅体育活动嘅，所以申唔申请都可以嘅。 系啊，即系其实反而之前佢哋主动去申请嘅话咧，咁我 O K 啦，你咪跑咯。咁即系佢可能会觉得你跑咪跑啦，你就 跑步咁健康，佢哋冇任何担心咁样。 系啊，其实一个正常活动嚟嘅系啱嘅。 系啊，不过 都健康啫。 系咯，不过由于时间嘅关系，或者可能即系社会嘅气氛咧太过激烈咧，就令到呢啲嘅跑会咧就有要有额外嘅申请啦，所以我谂第一格咧可以问一下噶各位嘅跑友啊，即系如果你又听住我哋节目，你哋平时又有跑开步嘅话，其实你哋有冇都遇到一啲咁样嘅问题？ 即系近排啫，系啦，之前冇嘅。咁好似都话咯，佢哋之前去跑嘅时候，警方都话咁你咪跑咪跑咯。其实对呢啲冇兴趣， 唔使同我讲噶啦， 啊唔使同佢讲。 但系今次系好认真噶，因为咧就话咧喺一个礼拜之内咧，佢哋系分别咧就收到首先咧就收到呢个警察嘅交通部联络佢哋，就想了解呢个跑步活动嘅内容系咩啊？ 关交通部事嘅咩？ 我唔知。 咁唔系佢又多人啊嘛，系咪啊？ 我想话俾你知。呢一第一步就关交通部事，我继续讲埋落去嘅话，好多个部门都关事嘅。原来 喺个球场入边跑啫嘛，跑步径嗰啲系嘛？ 嗱，有啲佢哋系 唔系嘅， 有啲系跑步径。嗱，佢又冇讲系咪喺街，但有啲就跑步径，有啲可能都会跑出街咁样嘅。跟住佢话咧，再隔咗一日就收到警察牌照科打电话俾佢哋，同埋发 牌啊咁啊， 唔系同埋发 email 俾佢哋啊，话咧嗱已经有两个 department 啦，第三个就出现啦，佢就话咧声称收到交通总部嘅转介，交通总部咧就再出现啦吓，佢话根据住呢个公安条例啦，任何喺公路上面、大道又或者公园举行而出席超过30人嘅公众游行，嗱佢叫游嗱佢系咁嘅 term， 佢哋明明系跑步噶咋吓，而出席嘅而主办嘅团体咧需要喺最少七日之前咧用。书面的方式 去申请， 是啦，由组织人或者他的代表亲自交给警署，再知会警务处处长有关的活动。你想想 個個即係唔同嘅接班人去到 好多唔同嘅部門啦、階級啦，去到處 長 喎， 處長嗰度， 係啊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嘅跑會咧，佢話當時咧本身就係因為send email 俾佢哋咧，就禮拜一同埋禮拜二聯絡佢哋，佢、就即刻即係已經答佢哋嘅咧，就話其實我哋禮拜四咧準備咗 一個禮拜嘅喎， 係咯， 係啊，我哋禮拜四已經係準備咗有一個咁樣嘅跑友嘅聚會嘅咁樣。咁佢就話咧已經即刻咧就向警方提供咗時間啦、路線。我諗有路線嘅話咧，就真係唔係就喺運動場度跑啦，佢哋有啲可能係跑埋出街㗎啦咁樣。同埋咧之後活動之後聚餐嘅地點、都已經話曬俾佢哋知啦。咁就即刻申請咧，就係喺上個星期四晚嗰個嘅跑步嘅活動啦。仲講埋預計咧應該有50人參與，都係佢哋恆常嘅跑步活動嚟嘅咁樣。不過咧就到活動當日咧都未收到呢個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 咁點解你冇跑到啊？ 跑友会佢就改变咗少少佢哋嗰个活动咩啊？嚟啊！ 佢啊，头先警方话30人啊嘛，30人以上啊嘛。好啦，唔该，每队29个 分 开 少少系嘛，咁啊冇事系嘛。 咁你咪唔系阿符嗰个嘅叫标准要申请咯？ 系啊，我未够30人唔使申请。 系啊， 佢又唔系咁谂，佢就将嗰个练跑嘅活动改咗个名，叫做祈祷会。 哦、 祈祷会，跟住佢就话咧，嗱、各位嘅跑友，你哋觉得自己系边一个宗教嘅话，你哋自己填啦，系啊，唔关系嘅，你哋咩宗教都欢迎嘅咁样。 哦，因为佢哋因为就系因为冇不反对通知书，所以就改变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活动个主题 系啦咁样。不过其实佢哋都系跑步嘅咁样，因为其实佢哋嘅本意话，我哋真心跑步啫嘛，点解会搞到咁麻烦嘅咧？系咪咁样？ 喂，其实咧，我头先咧将系嗰个活动咧有30人嘅活动啦，跟住。跑完之后仲要去边度食饭咧？我就谂起一啲衰嘢啊！ 咩啊？ 即系啊！即系咁讲吓。如果你万一出席一个丧礼， 系佢最中意谂呢啲嘅附文啊、丧礼嗰啲咧。 咁你咪有到旅游巴咁样，跟住一车车好多人噶嘛，都系旅游巴60人噶嘛。咁啊， 仲着住制服添，全部着住校服咁样。 跟住去一个地方，咁去完之后，即系佢哋对一大班人，咁之后佢都要去食饭噶嘛， 系解围就嘛。 咁你咪即系如果咁样，我哋会唔会喺度谂啊？啊，会唔会都系要申请呢个咧？咁如果系好忙噶咯， 系啊， 唔方便 都忙噶。咁后屘佢哋。就改咗之后咧，但就令到好多佢哋嘅跑友就唔够胆出席啦，即系因为佢话吓乜原来要申请呢个不反对通知书 噶，个人嘅名都要登记埋。 嗱呢个我就唔清楚啦，但系佢惊佢会参与， 明白？ 跟住会唔会俾人哋话系一个非法嘅聚会？ 唔系担心又啱嘅警方，即系因为真系太多人嘅咁又，不过一个正常健康活动又真系。 其实如果警方佢哋真系正常去跑步，又真系唔使担心嘅喎，系咪？ 你跑步全部短裤短衫咁样着个波鞋，你嘢都唔～带多件会重噶嘛？系咯，身份证啊，带少少散纸 咁 就去跑噶啦。 咁你真系跑嘅就话啫，佢唔知道你系咪真系跑噶嘛？佢又冇人监督喺你嘅。 但如果佢一个跑会嘅话，佢有晒记录，由头到尾都系跑步，你无端端又要怀疑佢嘅话，你系咪怀疑得太多啊？ 咁合理唔系即系咁讲啦。过分担心好过唔担心，万一有咩事？ 我唔认同过分担心唔代表唔担心，即系你对住你个仔过分担心嘅话，佢都会有反效果噶，系咪？都好合理啊，系咪？所以即系我会话担心系合理嘅，太过分嘅担心咧，其实可能即系会影响到好多市民佢哋平时嘅生活嘅， 俾翻啲信任咯，系咪啊？ 要互相俾咯，即系 我谂都系睇下 depends 咩事件咯，即系你话运动嘅嘢，我觉得好正常。不过除咗呢次之外，其實之前有好多公開嘅比賽啊，嗰啲嘢全部都 cancel 咗。 係啊，嗰啲好多即係好大型嘅活動啊，譬如演唱會又有啊，運動嘅比賽啊，外國嚟諗住喺香港搞嘅活動都取消咗啊，咁樣 都係擔心，因為人多聚埋一堆咧，就有可能嗰個意外性發生，即係咁都係啱嘅嗰個套餐嚟噶嘛，變咗。不過咧，我都有聽到咧另一個人物咧喺度講啦。咁第时即系嚟紧咧十月啦，系咪就嚟11月啦？秋季大旅行又嚟咯，咁学校秋季大旅行讲紧一级都成过百人嘅， 一班都40几啦， 系咯，一班30几40人咁样，佢都成100几200人出去活动，咁点算？ 咁你哋啲仔女嗰啲有冇讲秋季大旅行今年有冇啊？ 活動嗰個日有嘅，但係就有冇咁呢啲校方申請咧？如果真係要申請嗰個咩不反對通知書，如果需要嘅話嚇， 咁、可能要咯。咁即係如果我睇翻呢一個嘅例子，都可能可以提醒一下啲學校 啊嘛，係咪先？ 係啊， 唔知佢哋平時搞嗰啲秋季大旅行使唔使申請嘅咧？ 咦，有冇人有冇人知道可以提下我哋？ 可以提下我哋嘅聽眾。 係啊，喂，社區都有好多活動出去行。 其實社區嗰啲活動咧，即係如果一次性嘅話咧。你應係要有啲特別嘅申請嘅，譬如你個地方喺邊一度啊，可能又要有唔同嘅交通安排，嗰樣嘢都要嘅。 最緊要合作合理，係咪啊？ 合理 好緊要，最緊要嘅。 好啦，先聽一節10:30新聞報導，翻嚟風速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屯马线一期，即是大围站至启德站，今日起进入试营运阶段，逐步为铁路、列车服务和车站设施等不同系统进行运作测试，有关员工会实习为通车作准备。港铁话，屯马线一期预计出年的第一季通车，一期仍然有待落实，有资料会尽快公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话，律师会早前安排年轻的律师同他会面，谈论现时社会局势。他在会面的时候解释了政府立场，年轻律师亦都发表很多的看法，有些同政府的立场相近，亦都有些同政府立场完全不同。当中有些的看法，他认为值得探讨，会同他的同事跟进。郑若骅在网志说，一次会面不可以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个好开始，期望这些坦诚交流可以为政府日后工作提供基础。他说未来会继续跟不同的法律界别人士会面，或者有些人会质疑成效，但他相信如果连基本的交流亦都欠缺，要寻求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必定是难上加难。郑若骅形容现时的风风雨雨已经持续4个多月，希望大家可以停止暴力，真诚沟通，共同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苏俊文认为，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和警员家属个人资料的临时禁制令涵盖范围宽阔，令人担心误堕法网。苏俊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律政司为公众利益工作，质疑为什么只是为警员申请禁制令，而不包括同样被起底的政府选举主任和记者等，给予外间警队有特权的观感。他表示，只要市民的相片中拍摄到警员就跌入临时禁制令的范围，可能有人拍摄片段是为了举报警员怀疑涉及罪案，禁制令就变相阻挠市民伸张正义。苏俊文说，不知者不罪，相信是一个抗辩方向，但需要法庭客观事实上信纳被告不知道禁制令的内容。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话，八月零售数字对比去年的同期整体下跌23%，形容是十分夸张的跌幅。其中高价品和钟表珠宝的下跌是最多，跌近50%。他相信即将公布的9月数字跌幅未必继续扩大，但10月有传统的黄金周，预期跌幅会再次较大。谢优安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响应提供足够租金减免的地产商不算多，呼吁大家负上社会责任，将影响减至最低，零售业需要租金减半才能够生存。至于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建议名店大减价促销，谢优安仪认为受政治因素影响，消费意欲不是靠推出刺激消费措施就可以处理，最重要的是成本控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97点，升230点，总成交金额2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6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45点，升8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2，升2.6；美团点评96.4，升5.9；小米集团系报9.29，升2.3；中国平安90.55，跌3.5；友邦保险76.75，系升2.05；恒隆地产16.94，升8仙；盈富基金27.85，升2毫；中国铁塔1.64，系跌1仙；长城汽车6.05，系升5.9；新上市嘅亚诚医药系报41.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8.79，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59，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4,07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44美元，卖出1,505.1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出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啦，咁只系近住嘉华国际中心一段咧比较慢车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多少少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挤塞噶。咁较早前咧，东隧去香港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而家咧就不需要噶啦。咁仍然影响到东隧嘅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启德消防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啦，落翻渣华道方向咧就挤塞。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一段车多，龙尾喺启福道桥底，漆咸道南来回方向啊，近住柯士甸道一段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政府宿舍方向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人机系好玩，不过点飞先啱。唔好重过7公斤，商业用途嘅话要预先向民航处申请许可证。日头同肉眼睇到嘅范围至好飞，高过300尺都唔得。远离市区人多车多嘅地方同其他设施。如果危及飞机、其他人或财产安全，可被判罚款或坐监嘅。检查清楚，做个负责任嘅驾驶员，确定安全先起飞。 莎士比亚， 文学。 柏拉图， 哲学。 李白， 文学。 笛卡尔， 哲学。 上保罗沙特， 文学哲学。 文又得，哲又得。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哲学有偈倾。今集倾下文学哲学点分界。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头火势，佢呢排咧密锣紧鼓，系啊，佢个人犯贱，明明记得咧喺年初嘅时候咧，佢又系不停咁忙到麻雀咁喜欢打，佢都冇时间打。而家佢又嚟啦，系啊，因为佢真系好爱做，好爱做咩舞台剧。如果唔系，点得嚟嗰个名衔咧？我哋有请最佳男主角舞台剧奖最佳男主角括弧正咩剧话？ 咩啊？记得边个类别啊？死啦！ 系唔知咩类别，佢自己都唔记得叫黄耀祖，祖。 其实呢我即係要排劇呢成日都收到一啲同事嘅投诉㗎并唔係投诉呢喂你返工冇精神呀定係乜嘢係投诉喂你放工冇得同我打牌喎、啊、你点解要排舞台劇呀、啊、其中一个是崔杰彤，另外一个 卡都有咁投诉嘅。 唔系，另外一个大户是桂花田，你梗系大户啦。那我哋咧要去搭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成日都会见到一啲嘅指示嘅，例如指示咧就话严禁饮食啊，又或者唔可以喺车上面度食烟啊，即系之类呢一啲咧。我谂喺过去呢几十年，我哋香港嘅朋友都见唔少噶啦吓。不过嚟紧可能大家咧，如果翻到内地啊，要搭呢一个地铁嘅话咧，都会有一啲新嘅提示咧，你需要去遵守噶。嗱，有一啲咧都几简单嘅，即系譬如我哋会觉得我哋喺香港咧都几习惯噶啦，譬如喺列车里面啊，唔可以食烟啊，唔可以点燃一啲明火啊，扶手电梯上面咧就唔可以逆行啊，唔可以咧呢个嬉戏即系之类嘅或者车厢里面唔准食嘢啊，即系呢啲我哋不嬲啊，大家香港都要遵守，大家应该都系习惯咗噶啦，系咪？不过同时间，当佢哋咧喺嚟紧四月一号咧，即系出年四月一号咧，就有啲新嘅措施喺内地度执行，我会话呢一啲嘅措施喺香港咧。成日大家都会话，如果我哋提倡呢啲就好啦，可能大家都会有一啲咁样嘅规矩嘅，不过咧就未去到严格去执行嘅。讲紧其中一点咧，就话喺地铁车厢里面，内地喺出年四月一号开始咧，就要如果你系使用一啲电子设备嘅话咧，就唔可以好大声，即系如果你系仲系嗰啲煲紧剧啊、听紧歌啊，但系就冇带呢个耳筒就大大声播嘅话咧，这个咧已经列入咗新嘅黑名单里面度啊吓，咁就话你系唔可以咁做嘅。我谂呢一点咧喺内地同埋喺香港啊，都即刻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啊。其实大部分嘅朋友咧都系拍手就话。喂，好啊，好啊，点解好啊？因为咧，其实好多时候咧，大家上到一架车嘅时候咧，都会话你自己中意听嗰首歌，你追嗰套剧，你追得好开心，唔代表全车嘅人都想陪你一齐听噶嘛。甚至听到大声到佢感觉好似我睇紧咁样。喂，你谂下，如果一个唔小心，其实我都煲紧嘅咧，我煲紧嘅话，哇，可能令到我即系之后我睇嘅话，哇，咁咪剧透咗啦，系咪？所以咧，佢就话啦，这个嘅行为咧就将会喺呢个地铁车厢里面度禁止嘅。咁当然，亦都有一啲朋友就会话：，哇，系你有咁多嘅规矩，因为今次咧总共咧有成十类啊被禁止嘅行为啦，同埋七类啊需要约束嘅行为。咁但系究竟内地嘅朋友做唔做到咧？咁呢个会系一个问题嚟嘅。但肯定一样嘢咧，佢就话会严格去执行噶啦。咁通常佢哋话严格执行嗰啲咧，都几合理，同埋通常都会做到嘅。啊，咁如果呢一个喺车厢里面啊，严禁你哋啊喺开大喇叭煲剧呢啲嘅条例喺香港度，如果都会出现嘅话。唔知道大家又会唔会赞成呢？我估大家都不嬲咧，都会好希望啊，地铁又好，或者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都好啦。我哋有个宁静啲、舒适嘅车厢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享受多啲啦，系咪？风头火势，我呢位嘅拍档咧，佢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嘅。琴晚咧，佢就做咗歌女啦。佢每一日咧个身份一定都要做一位家庭嘅主妇，咁亦都系我哋嘅好朋友啊。今日佢嘅岗位又多咗一个啦，佢系我哋嘅主持啊，佢系赵学而。 系啊，做人咧忙忙碌碌有好多唔同嘅身份，但系咧忙碌过后都希望舒舒服服放个假。轻轻松松，唞完翻嚟再继续冲刺啊嘛！今 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睇到一个消息，就系2020年，即系明年啊，全球咧十大最佳旅行国家嘅名单咧，就由 Lonely Planet 咧宣布咗出嚟啦。究竟系边十个国家呢？第一位咧就系不丹，不丹即系嘉玲姐姐同伟仔哥哥结婚嗰个地方啊。点解呢一个国家会攞到第一位最佳旅游国家呢？就系、因为第一，佢啊位于喜马拉雅山嘅一个幸福国度啦，咁啊致力保护国家嘅自然生态，同埋咧原来佢系全球唯一一个碳排放量系负数嘅国家嚟噶，好劲啊喺呢方面。咁所以咧，2020年咧全球十大最佳旅游国家咧，佢系攞到第一位嘅。同埋相对之下咧，佢喺旅游嘅政策方面咧，亦都做得好好嘅喎。因为咧，佢要保护住佢好好嘅天然环境咧，佢就会向每一个旅客咧都会收取一啲额外嘅消费，称之为最低消费额。因为咧，譬如我哋去旅行啊、住酒店啊，其实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废物会留低咗喺呢个地球度啦。咁佢哋咧就会好好处理佢嘅。咁啊，因为都需要留翻一个非常之漂亮嘅自然环境俾大家，咁所以咧佢哋喺呢一方面咧系做得好好嘅。而第二位咧就叫做英格兰 England 啦。咁咧英格兰咧佢嘅海岸咧其实系以前咧防卫呢个敌方侵入嘅一个防线嚟嘅。咁而家咧就成为咗好多当地人同埋好多旅客咧去享受宁静嘅地方啦。咁例如咧佢可以喺嗰啲岩池中里边咧揾一啲叫做海洋生物啦。另外咧，佢又有好靓好靓风景嘅海滩，咁又可以俾你玩下堆沙啊咁样嘅。而喺英格兰海岸之路 The England Coast Path 咧，喺2020年咧将会咧陆续开放，成为全球最长海岸线嘅一个地方嚟嘅。系啦，咁如果有机会咧，你都可以 plan 下去 England 嗰度睇下啦。咁而第三位。这个地方呢本人来讲呢就不是很熟悉的，它就叫做北马其顿。咁呢它就话是2018年呢北马其顿同埋希腊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咁呢就改名为叫做北马其顿共和国。咁佢有美食啦，又有古老嘅传统文化啦，又有自然嘅环境啦，好靓嘅景色啦。咁2020年呢佢仲会呢增加飞去呢个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奥克里德湖。即係嗰個一個好靚嘅一個湖咧，就係嗰個世界自然遺產嚟嘅。咁啊，增加咗一條新航線咧，咁所以咧去嗰個地方去睇嗰個湖咧就更加方便嘅。唉，呢啲地方咧其實我活咗幾十年咧都好想去嘅，不過咧從未有咁嘅時間同埋有咁嘅心情可以安排到去一啲咁漫遊嘅地方啊。跟住咧，以下落嚟咧，由第四到第十位咧，我谂有好多朋友都知道、听过，亦都好想去旅行嘅。咁但系咧，又唔知当地又有啲乜嘢好睇啊、靓嘅嘢吸引你啊？咁唔紧要啊，你可以听完呢个 list 之后咧，自己再慢慢研究一下，究竟嚟紧出年或者后年嘅旅行，可唔可以向呢啲地方度睇下啦？第四位有阿鲁巴。第四位是阿鲁巴，是吗？这些地方在哪里呢？我连个名字都读到了嘎嘎。好了，第五位就叫做斯威士兰，又是不知道在哪里的，所以呢我都要好好地做一下资料搜集。跟着六了，哥斯达黎加。哥斯达黎加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运动会啊都听到很多哥斯达黎加的运动员，他们在运动方面很出色的。但是当地有什么好看呢？我可以自己再做一些资料搜集啦。跟着荷兰大家都应该熟悉啦，有风车啦，有木屐啦，跟住有每年咧都有好靓嘅花，因为花季开咧，佢哋嗰啲花田咧系好靓啦。跟住八就系有利比利亚，九就有摩洛哥，十就系有乌拉圭嘅。好啦，呢啲咁嘅地方，你听完之后系咪有少少想去咧？就好好计划一下来年或者后年你哋想去边度旅行啦。好啦，甜甜，你听完呢个旅行 bucket list， 有冇谂住出年同小朋友去边度旅行啊？ 系啊，真系喺呢个香港咧，有假期又真系好好去珍惜，就走去玩一下，去放松一下。 洗下钱，成日都话啲钱赚咗之后要用咗先系真系你嘅钱噶嘛，系咪？所以嚟紧咧吓，我呢个拍档即系阿曾志豪放紧假啦，早早下个月都佢都放假嘅，所以我哋都系中意去旅行嘅人嚟嘅。嗱，打工仔咧成日信啲老板点啊，啲同事点啊咁，啊唔知自己有冇自我审查一下，你咁多不满系咪自己有问题呢？嗱，如果你系嗰批咧成日俾老细话嘅员工，你就真系要认真处理一下问题所在，究竟系边度出现咗问题？嗱，有专才招聘顾问公司咧，佢就研究报告就显示就话啦，目前咧有96%香港老板系正面对员工表现欠佳嘅问题噶。哇，系啊，96%咁多，唔即系几乎每一个老板都对自己员工有意见，其实都几严重下噶。嗱，咁有专业人员仲话啦，雇主咧，如果咧唔及时同埋有效咁管理欠即系表现欠佳嘅员工咧，系会拖累公司嗰个营运成本同埋非财务成本嘅。啊，仲分享咗咧五个方法咧，希望咧老细咧或者高层啦、管理层啦可以掌握一下。帮到同事亦都帮到公司，咁啊各位管理层啊，各位老细你听住咯。第一，当遇上问题系要马上处理嘅，不过啊麻烦你啲老细啊高层啊，用啲婉转啲同埋有建设性嘅情况之下咧，直接同嗰个同事去讨论佢嘅表现欠佳嘅地方系啲乜嘢，提出实际嘅改善措施。第二就系咧设定明確的目标，即是说想他啊，其实要达到这个标那就好了。咁啊，老细管理层咧就要检讨一下员工的核心能力。嗱，如果他冇能力，你叫他做咁啊，即系斩搞系咪？嗱，要找到他做到的即系做唔到的原因，跟住就一齐制定他的工作改善计划。唔系咧就无了期，系咁等佢做到为止吓，唔得咁样噶，因为公司冇咁嘅时间俾佢噶嘛，系咪？仲要俾个限期佢喺个限期里面咧之后完成，咁佢短期目标啊同埋所需嘅时间表都要俾佢嘅，即系唔可以俾佢咧话好啦，等我做啦，咁但系佢一路都唔做到，咁你点咧？系咪？系啦，第三。定期同员工咧进行呢个讨论，即系咧定期睇下佢咧嘅进度系点啊？其实中间有冇嘢有啲帮下手啊？有啲咩棘住咗，但系佢又唔敢出声啊？咁系咪仲系表现咁差咧？定系有改进到咧？嗱，老细咧就望到之后咧就可以重新评估一下或者调整一下佢嘅需要。原来我俾呢个线位你都系唔得达标嘅，咁我或者降低一下啦。咁第四。奖励员工作改善，咁佢就话啦，除非你唔用佢嘅啫。如果你想个员工都好嘅，改善得快又见效嘅，咁就俾啲表示佢啦，希望可以咧佢继续 keep 住佢嘅态度同埋进步，咁先为公司出力噶嘛。嗱，第五，咁如果做咗以上四样嘢啦，阿管理层高层佢做咗以上，即系你哋都同呢个表现欠佳嘅员工都做咗以上四样嘢，佢都仲系仍然继续。你有你讲，我有我套，继续表现欠佳，唔好唔改善嘅话，唔好意思啊，呢位同事就要俾解雇信佢啦。其实唔使讲啊，好多老细佢都会做到呢一步噶啦，系咪？员工长期表现欠佳，帮唔到公司，帮唔到手，仲要令公司企业带嚟损失嘅话，你仲留佢都俾人笑啦。咁唔知大家心目中有冇边个人选，你系觉得佢真系非炒不可嘅咧？ 亲爱的，可不可以放下你的名牌子，就像个 baby 一样摇摆你的 body， 傲慢的坐在这里也不见得有气质，不点通宵你睡起就很 sexy， 男孩 精力放在健身中，走在上街去炫耀你的完美线条，要不够一个夜晚酒精浓度不能少， Buy me a drink， 调整出口哪里找，男孩们起来 say hi， 女孩们起来 say hi， 容祖兒加大力度啊！嗱，大家平時咧都喺公共交通工具度上面咧，都遇上眼瞓嘅時候就去瞓嘅，係咪？ 睇下瞓唔瞓得著咯。 嗱， 我嗰日我翻工啊，真係太攰啦！我喺炮台山站上港鐵啦，跟住咧下個站咪天后嘅， 係啊， 我企嘅冇位坐嘅，我未 到 天 后 瞓，我未我冚咗下玻璃啊！ 哇！你真係冚咗去門嗰個咧？ 係啊，門啦，因為其實逼人嘅，咁我塊面咪即係喺嗰個出入。 咁多人逼住你都瞓得着， 系啊，我 好劲、啊。 其实我好少会咁样瞓得着，我平时好唔容易瞓。我喺公共交通，我飞机都唔容易瞓嘅。但嗰日真系突然之间越嚟越，个头就冚咗落去，仲俾隔篱嗰个姐姐捉到我添。 系捉到你啊，早啊！ 唔係啊，佢係捉到咁你都笑啦，你識唔識佢都笑啦， 我都會忍唔住笑咯。 係啊，我冚玻璃喎咁樣啊， 用個頭冚 又唔算好啊，好大力又冇加大力度嘅，不過都好笑嘅咁咯。 我就好少，因為我自己揸車嘅， 係 啦。咁有陣時如果老公揸車，我真係攰得滯，我都會瞓嘅，但我都好少啊。 係啦，當大家瞓嘅時候咧，即係坐車瞓嘅時候啦，或者就算阿祖啊，佢企喺度瞓嘅時候都會中 啊 嘛， 俾 人唔好話。但係你知咧，近排即係早陣子咧，咪話有啲朋友咧就話：，唉，香港人真係忙嘅，翻工咧即係都會珍惜嗰個叫做搭車嘅時間，其實都唔係好長啊，都會瞓覺咁啊，影低啲人咧喺度瞓覺嘅樣啊嘛，係咪？ 咁衰啊？ 唔 係 衰嘅， 咁都唔衰，冇得人哋同意啊嘛，我驚我俾人影啫嘛，因為 擘大口嗰啲。 係啦， 但係我就想話啦，希望大家咧都留意住，如果自己身體上面有啲咩係後加嘅嘢，咁就 整容嗰啲啊。 仲要后加嘅嘢啦，就唔好立乱喺街上面瞓啦，即系咁样。因为咧喺台湾咧有一架咧，即系喺捷运里面咧，咁有个 uncle， 系 咁佢又瞓啦，即系但系又攰噶嘛，攰就其实个个人都系咩时间要攰，只要攰都会瞓啦。咁啊坐咗喺个座位度瞓嘅时候咧，中下中下再中下， 跌咗只假牙， 假牙都好难甩嘅。 咁有啲咩啊？假发啊！哎呀，你搞到我差啲讲错嘢添，真系 假发啊！ 我嗰个肩胛，哎呀，甩假发咁正啊！ 嗰个 uncle 咧，佢咧个四个假发咧就跌咗落去个地下嗰度，跟住咧俾人影到，佢话：哎呀， 个爷壳啊，即系嗰个有少少似爷 壳。 陰公豬。其實嗰、那個叔叔咧，佢就坐喺度嘅， 佢坐喺度咯， 咁啊中眼瞓，後就個頭咧就就嚟去到膝頭哥 啦，因為太攰啦，佢就顧得瞓隔離又顧唔到個頭頂，咁 所以咧，下次戴咗假髮要瞓覺，記住戴頂帽，係啊，最多得甩頂帽 或者唔好向前鍾， 係啦，咁啊小心小心， 都向後挨啊。 为止，他们包括独立记者高瑜和维权人士李慧等。四中全会的议程包括中共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多个重大问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57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366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62点，升10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1蚊，升4.4；美团点评96.2，升5.65；小米集团9.26蚊，系升2毫；中国平安91.1升2毫，友邦保险77.05升2.35元，盈富基金27.95升3毫，恒隆地产17.04升1.8，系升1.8；中国铁塔1.64跌1仙，建设银行6.32升3仙，长城汽车6.11系升6.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英镑10.049，瑞士法郎7.876，澳元5.345，加元5.999，新西兰元4.979，欧元8.688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0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1点，升61点。港金现价报14,07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55美元，卖出1,505.06美元。呢节经济行情报段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多次啦。较早前啊，东区走廊方向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对开第二三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啦，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交通好翻好多啊。咁咧，不过东隧嘅九龙入口都仲系有车龙嘅，去到汇景花园。东隧去港岛方向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啦，只系车多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去到虎山道桥底。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考明街呢一段咧都仲系繁忙嘅。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政府宿舍方向西贡，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以及香港理工大学合办一个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9日和30日在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大约40间企业参加，啱晒有专上学历嘅年轻人，同场仲有工作假期计划嘅资料。 你点知嘅？ 上 www.jobs.gov.hk 咪知咯，或打21533985问下啦。 想加入成为香港手语翻译员名单的成员，需要啲咩资格呢？等推广手语工作小组委员陈超玲女士话你知啦。 而家咧嗰个名单咧，好多嘅手语翻译员咧就系自愿登记嘅，咁都系要由咧一啲嘅机构咧推荐入呢个名册之前咧，咁佢哋嘅资格咧就系要起码咧有200小时嘅翻译嘅服务。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星期二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 是他教识我时间观念， 每隔两秒我都想起你，但我不懂使你心欢喜。 他还教识我们公平贸易， 我赠你体温，你赠我兴奋。 他教识我赌博添啊。 不是啊，这些叫投资啊。 用我青春压一注。 喂，你是谁啊？ 我当然赵学而啦。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 我好惊啊！有两个天气女郎啊！你哋边个报啲天气啊？ 我嚟啊！ 好嚟啊！好，有个长瘦腿嘅，同埋有个粗短脚，睇你点拣系嘛？ 现时嘅气温咧就系28度，相对湿度就系73%嘅，而呢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属于中嘅。 系，好好啊，讲得好好，加油！ 好啊， 系咪几开心就报呢个天气嘅时候？ 你有冇觉得你冇揸住嗰点嘢咧？就点下嗰啲气温啊？即因为如果电视机睇就嗰啲咧，天气女郎会有嘢揸住， 哦，揿个屏幕 系啦。睇下而家嘅最新天气系点咁 样 ，OK， 可以进入嗰个画面噶嘛？ 啊，系嘅，系嘅，嗱，豪仔咧就放假，今日同听日咧有学儿啦，仲有桂花田同黄耀祖一齐主持《风骚快活人》嘅日本，大家都会去噶啦，系咪？都去过噶啦，香港人第二个家嘛，系咪？之前有一个新闻咧就出过嘅，话佢哋有一啲嘅食店咧就唔招呼一啲外来嘅游客，听过啦，系咪？即系话可能佢哋唔系好守规矩啊，各样嘢咁。 同埋语言又唔系好通啦。 系啦，咁啊，今日咧睇咗个报道，有佢哋一啲嘅食店，其实一间食店啫，佢哋落咗个新嘅规矩出嚟，都系喺日本嘅。呢个规矩咧，都系话唔招呼某一啲嘅人。你估下呢一间日本嘅食店唔招呼乜嘢人咧？嗱，佢食拉面嘅。 哦，佢食拉面。 系啦。 佢唔招呼肥人， 唔系 佢唔， 你即刻谂起自己冇对号入咗， 唔系咁有原因噶嘛，即系唔招呼总系一个原因，咁我唔招呼肥人，我为你好啊，你再食嗰啲拉面，我唔想你肥死啊，咁样系咪先？ 咁我又唔会咁样拆自己招牌话食嗰啲拉面就肥死嘅咁样。 唔招呼上班族， 唔系唔招，系一类人嚟嘅。但我听到嘅时候我都吓，唔系啊话喺我自己不嬲个概念里面度。呢班人系好守规矩噶，咁样嗱，同守规矩系有关系嘅。嗱，亦都系呢一班人，平时我哋一谂嘅时候就会觉得，哇，佢哋咪系样要嗰啲咩 model 嚟嘅，即系 即系典范， 系啦，典范嚟嘅，系啦，唔该晒， 系啊，我都唔该晒你，model 嚟嘅， 我想讲样板啊，唔系样板啊嘛，系咪？系啦，典范嚟嘅，你通常都系赞嘅， 制服部队， 唔系制服部队， 哦 ，OK， 系啦，日本嘅铺头，佢哋宣布， 老师。 有三个月的时间啦，啱啱咧就完咗呢三个月嘅，唔系老师，就唔招呼呢类型嘅朋友。 典范啊，有礼貌嘅典范啊， 冇错，即系你即刻谂起有礼貌，你会谂起佢哋嘅。嗱，唔好谂工种，你直情可以谂 人种啊， 人种啊。 哦 ，OK， 我以为系工种添， 系 日本人，即系自己人啊。 学而答啱咗，阿田都啱。呢间嘅铺头佢宣布， 我冇谂过系 有三，系我都估唔到啊！睇到个报道书，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啊！一个日本嘅拉面店咧，就宣布佢系连咗一张大嘅声明喺门口度啊，就话我唔招呼日本人。 咁得意？ 系啦，但系点解咧？可以解说下嘅，因为话咧，佢都一间几人气嘅拉面店嚟噶。咁我就 check 咗咧，间佢嘅地点应该喺石垣岛嗰边嘅，系啦。咁嗰边即系都几多游客会去噶啦，系咪？ 南边咯。 系啦，佢就话咧，太多日本人，佢哋觉得我哋即系接受唔到佢哋平时点样对佢哋店员啊，所以佢话。 嚟紧呢三个月，尊敬嘅日本顾客，你哋好。因为日本嘅游客佢哋唔守规矩嘅现象一年比一年严重，所以佢决定咧喺呢三个月里面咧只系接待外国嘅游客。对于一直咧光顾咧佢哋间铺头嘅本地客人咧，佢哋觉得非常之抱歉。呢、个就系佢哋个声明，但佢哋后屘又解说到噶。 但系我想话咧，因为日本都系叫大地方啦，咁、但系即系佢可能咧，嗰、个日本人佢真系去石垣，因为石垣都系特登系要飞过去噶嘛， 系 零零舍舍零零丁丁一个岛咁样，好多人去玩噶嘛。咁可能佢喺东京都咁样特登飞过嚟，我都系一个游客嚟噶。虽然我系日本人啫，咁样系嘛？ 我谂佢系分咗噶啦，即系本地嘅人，佢直情系即系不招呼日本人咯。简单嚟讲， 系咯，我就系话可能佢当区嗰个石垣岛里面啲本地人唔好，但系即系讲紧， 唔 系 啊，佢 讲紧， 佢讲紧本地 游 客， 啊、本地游客，因为石垣岛就算系佢哋有本地人住咧，一定会有，但系都有好多佢哋自己日本嘅人都会去到石垣岛度旅行噶嘛， 都唔好态度啊。 系啦，有咩唔好咧？有几宗罪嘅，佢就话，佢话第一样嘢咧，佢就话咧，曾经有顾客就大摇大摆攞住一啲外面嘅饮料入去间铺头度，店主已经同佢哋讲咗，即系你外来嘅饮品咧就唔可以带入嚟噶啦，咁样。不过咧，佢哋就依然我行我素，跟住咧，店主就话，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已经好言相劝，你哋都唔听嘅话咧，我拒绝为你服务。 即系佢系最多系犯咗，就系话佢带咗外来 呢个系其中一种，系啦。另外一种咧，佢就 佢哋话我东京嗰边都系咁噶啦，你做咩石垣得噶咁样？ 我自己觉得有少少系似我都系一个游客啊，我嚟到即系恃住自己个身份，我 系 一个顾客。因为日本人好多时候个概念都系顾客永远是对的噶嘛，即系但系佢哋可能即系去到旅行， 我 觉 得 自己放松咗咁样。 因为有时都去即系去日本嘅时候都有啲。有啲嗰啲佢哋啲員工嗰啲態度對你啲外來遊客嘅咁樣啊， 係咪啊？ 即係都會有啲態度啦。當然我哋都唔係話好八八道道咁樣去幫襯啦。咁但係佢都話唔得啦，咁樣一定要咁樣嘅。咁即係佢都會有咁。 但 係 如果咁，你有冇犯到人哋嘅規矩先？ 咁係唔知啫嘛，不知者不罪係咪先？即係我 又唔完全係嘅，即係如果佢日日都對住有72個人不知者不罪嘅話，咁佢冇得玩㗎啦咁樣。 因為上次我講緊就係話我去幫襯，因為咧我見。都系啲细兜啲嗰啲嘢，咁我谂啊，啲细兜我又唔好肚饿，咁啊，不如阿仔叫大兜我食细兜啦咁，咁佢就话唔得啊， 打咩打咩 打咩系啦，即系佢就系呢个态度唔系笑住嘅，咁我话点解唔得啊？即系意思话我唔提好肚饿，佢话一人都要要一大碗嘅消费咁样，你食唔晒几次咁样咯。 第二点咧，呢间公司咧佢就呢间面店啊，佢就选择咧唔招呼日本人嘅另一个原因系有少少类似嘅，佢就话咧佢哋呢一间铺头其实个面积好细嘅啫，铺头里面。得八个座位嘅啫，细到咁样嘅。佢话一次即系最多只可以服务八个人啦。不过有阵时咧，有几个人入嚟只系点一碗面，影响咗佢哋店铺嘅生意。而当中好多咧，反而系佢哋自己嘅日本人啊，会咁做。咁佢就话咧，呢个系会影响咗嘅。 咁呢个绝对影响嘅，因为得八个位。譬如你我哋三个一齐去，净系得阿何仪食，我哋两个斋倾偈嘅。 系啦， 咁又真系影响佢消费嘅。 系啊，咁佢就话佢有呢个规矩。咁我觉得嗱， 可能佢就好似因为我咁样咯，我。但系冇唔消費，不過我淨係食細碗啫嘛，咁樣。 即係你其實細碗， 你都有 消費啊。其實反而，即係佢就話，即係呢個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話好多日本人咧，佢對佢哋面店都咁做嘅時候咧，佢就會話，反而唔係外國嘅遊客，係佢哋自己日本人咁樣做翻咧，佢哋就覺得有問題啦。另外一點咧，佢就話咧，佢哋間公司有個幾特別嘅規矩嘅，即係呢個我都覺得可能會但佢講到明又唔知係咪真係即係店主都可以有佢嘅規矩。 可以被吸煙？ 唔係，佢就話咁日本有好多唔同嘅食店，其實都仲可以 吸煙 嘅，係啦。佢就話咧由於店鋪嘅空間太細啦，所以佢哋係唔俾小朋友入內嘅。就係呢個係佢哋本身嘅規矩嚟嘅， 都有好多餐廳係唔招呼小朋友嘅。 係啦，即係譬如有啲酒店都唔招呼小朋友啦，十六歲以下。即係所以，我覺得佢講咗，我又唔會話係好歧視定係乜嘢嘅。但係佢就話有一啲咧，覺得係被無條件服從式服務寵壞咗嘅日本顧客咧，當佢見到呢一條規矩嘅時候咧，係會發脾氣，仲會。 出言侮辱啊！個店主 咩巴閉啊？就咩唔招呼我啲細路，我咁樣家嚟玩咁樣， 一個大細去旅行，仲一淨係招呼大人，唔理啲細路。 仲衰啲啊！即係佢有啲係講到咧，我哋俾得起錢啊，而家邊度得你去拒絕我哋啊？咁樣、即係有講到呢一類型嘅説話，所以咧就令到呢一間嘅嗱，其實都真係小店啊，咁咪就會覺得反而好似日本人，我哋自己人嚟嘅，我哋係日本鋪頭，但係反而就會好似你哋更加唔禮貌添，所以佢就話我試下咯。我試下三個月唔招呼日本人咯，我淨係做其他人嘅生意，因為佢哋好似仲尊重我店裡面嘅文化同埋傳統多啲啊咁樣。 咪真係睇佢點睇啦，即係如果你真係啲客旅客，佢真係個唔守規矩，其實不論你咩國籍都好，你唔守規矩，我覺得都係可以 有條道理 招呼你係咪啊？因為即係譬如可能其他世界各地去幫襯，佢一樣犯咗嗰啲規矩，咁點啊？咁我覺得佢又。好难接到咁多呢啲咁嘅麻烦人嘅、 唔系咁，我谂去到边度旅行又好，或者自己住紧嘅地方都好，我谂礼貌同埋态度啊，互相尊重系好紧要咯。 系啊， 系 啊， 因为呢几有趣，呢当呢个报道出咗之后咧，唔同各行各业嘅朋友咧，系都系日本人啊吓，佢哋就会讲翻，其实我呢个行业都会遇到一啲咧唔礼貌嘅日本人噶。 咁点咩？唔好招呼佢咩？ 真系好奇怪啊！嗬、 因 为 喺我哋 系咯，我哋嘅思维里边，系喺我哋嘅思维里边由细。到大都是日本人的服从性和他们的礼貌纪律是很好的。 是的，但原来都不完全是的。譬如他就讲了做电器店的朋友，他们会遇到什么自己人有些情况呢？他就说按摩专柜一样有人戴埋眼罩啊，享受那个有埋相添的，一瞓就瞓足一日。即一样有咁样嘅人嘅， 有嘅，世界各地都有咩人种都有啦，系咪先？一样米养百样人，系嘛？ 的士司机方面都有投诉，佢就话咧，你唔好以为成日话日本人好有礼貌啊，我都车到唔少嘅朋友咧，佢永远都话我兜路嘅，永远都话我错嘅，即系佢话呢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呢、令到那位日本的司机大佬觉得其实日本人都不是真的那么有礼貌的，为什么你经常都说我兜路啊，这样 啊， 世界真的变了。 跟着呢服装店的员工又有出来说，他说其实日本很多服装店是不被影响的，其实香港或者世界各地很多都有啊。他说偏偏一样有很多日本的客人拿着一大堆衣服之后就去了这个试身室试，但其实就拿入去根本就是插插插影响，但又不够聪明，你有闪光灯啊，或者你有声啊嗰啲，咁知道你影相噶嘛？咁样佢话一样有人咁做噶，咁样，所以佢就话咧，真系唔同嘅铺头都有，嗱，理发师都有啊，即系剪头发嗰啲。佢就话永远咧就人哋问下啊，你去到剪头发啦，啊，你想点剪啊？发型师会问噶嘛，系啦。跟住佢就话，冇所谓啦，嗰样嘢你嚟话事啦。 话冇所谓完之后， 系啦， 其实就好有所谓。 Exactly 就系咁样啦。佢话剪完之后咧，又话呢度又唔啱，嗰又唔系我想要咯，嗰样嘢，但个发。意思就话系开头你话你叫我话事啊嘛，你而家又有问题喎，咁而家咩意思啊？咁样咁，所以佢话咧，即系啊呢一、這个同我哋好似学儿咁讲，我哋传统嘅谂法，日本人就系好有礼貌嘅，佢哋好守规矩嘅。原来佢哋自己日本人喺呢个报道里面讲翻咧，就同我哋嘅想象有少少嘅唔同啦。 所以咧，无理嘅人系周围都有嘅， 不分国籍 系啊， 真系。 無数の定めが引き寄せたカムレイクで言うと泥にまみれても Same way 何度も這い上がり One day 抱き続ける願い必ず Realize 大地踏みしめて雲間さえ切り裂くように叫ぼう揺るぎない力合わせて We got you は感じ合うたび光る汗と涙明暗に左右されず結べきつな水は彼方から響くジャーリン瞳灯してくバーリン明日もこの身一つプライドまとえ終わりない後悔で押し寄せる進んでこうぜ baby 倒れた俺のことなら超えてて全員を誘って青やかな天気戦いの後なら全て音立てて後ろへ放る明日へのボール所上で合流夢の道中 Hey one for all the all for you 呢首歌系叫做 Brave， 咁唱嘅歌手系南山风林、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 上个星期咧，我记得咧就讲过咧，喺大陆咧有一个宿舍咧就话，即系讲诶，因为佢哋好多人咧都会喺诶唔喺自己乡下度做嘢噶嘛，咁佢需要省事，咁佢出去做嘢嘅时候咧，咁就要租地方住，咁就住宿舍。 系 咁宿舍咧就有个诶、新规矩吓，咁啊唔系呢个系学生宿舍嘅，咁、就有新规矩咧就系话啦，诶、即系咁样嘅，为咗安全起见。咁佢哋啲宿舍咧就誒，佢哋瞓上下隔牀嘅，咁、有啲無理要求咧，就係話為咗安全起見同埋健康著想嘛，為你健康著想咧，嗰塊布簾啊，係唔准閂埋嘅，係要打開嘅，係啦，因為要你通風、空氣流通，同埋咧我要知道你喺裏面做乜嘢，咁樣我真係驚佢誒有危險啊咁樣啦，即係佢哋又咁講原因啦，哇！今次咧有後續有啲其他嘢咯噃，咁、樣 有咩啊？今次 咁啊，當然啦，你打開曬，因為佢唔俾閂埋啊嘛，咁你打開曬，咪俾人哋睇到啦。咁原來咧，佢哋咧每個星期咧都有啲工作人員咧去睇下嗰啲宿舍究竟整齊唔整齊嘅。 嗯， 咁、即係會有個 深入㗎。 喂，係喎，原來咁嚴謹㗎喎，即係咁講嚇。嗱，呢個係叫做內蒙古大學啊，一個博士研究生宿舍裏邊。咁咧，佢就話每個星期咧都會有一啲同事咧就會去檢查一下你哋嘅宿舍究竟點啊嚇 ，O 唔 OK 啊， 整唔整 齊 啊？係啦，咁我咪話即係 有冇收埋啲男人啊咁樣啦。 係啦，咁啊男人就收唔到嘅，因為真係太過 無遮無掩係咪？ 無遮無掩係啦。咁但係你估今次有一個女同學，佢就話：哎呀，陰公豬哦！佢俾人寄咗个点啊，咁样 寄咗个点啫，咩意思啊？ 即系过嗰啲 啊， 类似咧就唔系寄过嘅， 咁我一定系收埋啲衰嘢啦， 扣分啦，要扣分嘅。但系如果扣咗一定嘅分数咧，佢话咧分分钟连奖学金都冇埋， 哇，咁严重！ 所以即系佢要你一定去诶，嗰个叫做纪律一定要好高咯，咁咁你估嗰个职员啊，即系检测嘅职员究竟见到啲乜嘢？话 哇！咦，做咩带佢一个大交叉啊？ 佢收埋只宠物喺房。嗱，有阵时有啲人咧去宿舍住咧，会硬系觉得咧，我同屋企嗰只宠物好挂住佢啊，偷运佢嗰啲细细只狗啊，嗰啲咁样咧。 佢会唔会系因为自己洗咗啲底衫裤晾喺自己个床位，跟住 变成咗好似窗帘布咁样？ 拉咗少少布帘，因为唔系几好意思啊嘛。 系，难道挂晒啲底环出嚟又好意思啊？ 所以佢咪拉少少帘遮住， 就反咗就亏啦。 系啦，会唔会系咁咧？ 太污糟邋遢。即系搞到成间房啊！佢瞓嗰个地方系污糟不堪嘅，所以俾人哋扣分。 就算人哋咩啊，佢上下格嗰啲邻居，佢都会投诉啦。就唔系，佢系俾人捉嘅。 我俾人捉， 系即系呢个咧，我觉得真系有好离谱。其实同阿少少咧，阿祖头先所讲嘅有少关系，不过唔系宠物。 哦， 佢咧就咧呢个学生咧，佢咧话咧。佢个床位其实唔大嘅，因为讲床位啊嘛， 单人床位嚟嘅， 系 床位啦， 上下架床咁咯。 佢俾人睇到，哇！你摆咗佢喺度，你仲使瞓嘅咁？佢有一只好大好大嘅毛公仔， 毛公仔都唔俾。 唔俾啊！对唔住啊！ 衰咩？你俾个原因我啊，去占用床位啊！ 佢就话 你要，我即系屈佢钱嗱。如果你带咁大只公仔嚟嘅话咧，你应该要俾多张床位钱，一人一张床啦，你哋。 佢就话咧，佢就系讲紧啦，哇！你咁大只公仔，仲要佢话你摆得唔好啊！你只公仔摆到乱七八大楼，所以咧就记咗呢个同学女同学嘅一个点。跟住就话 公仔点样可以摆得唔好咧？佢坐就 大只公仔啦，坐得唔好你唔规矩，你只脚抹得咁大系咪？ 做咩翘脚？ 系啊，作为啤啤熊嘅话，你咁样真系啊，好冇仪态啊咁样。 真系好离谱嘅，佢话你个公仔摆得唔好又咬位咧，咁跟住就一个警告贴咗出嚟，仲要俾大家知道。喂，十号床位呢个女仔，佢咧因为摆公仔摆得唔好而被扣分啊！阴公猪， 呢啲学校考虑下读唔读啊？我觉得可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00结束。另外，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会在晚上11:00起暂停。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晚上10:00起暂停，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以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安排。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律师会早前安排年轻律师和他会面，谈论现时的社会局势。他在会面的时候解释了政府立场，年轻律师亦都发表了很多的看法，有些和政府的立场相近，亦都有些和政府立场完全不同。当中有些看法他认为值得探讨，会和他的同事跟进。郑若骅在网志说，一次会面不可以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个好开始，期望这些坦诚交流可以为政府日后工作提供基础。他说未来会继续和不同的法律界别人士会面，或者会有人质疑成效，但他相信如果连基本的交流亦都欠缺，要寻求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必定是难上加难。郑若骅形容现时的风风雨雨已经持续4个多月，希望大家可以停止暴力，真诚沟通，共同解决社会上的问题。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一名自由摄影女记者昨日在旺角采访期间被捕，被控阻差办公，今日清晨6:00获准保释。香港记者协会和外国记者协会已经提供法律支援。摄影记者协会说，女记者当时被警员要求取低面罩和出示记者证，她配合并要求警员出示委任证的时候被推撞，其后被捕，被带到红磡警署。Hong Kong Free Press 昨晚在社交平台表示，涉事的女记者以自由工作者身份提供相片，刚刚过去的夏天合共提供2400张相。她是外国记者协会和香港记者协会的会员，有着记者背心和带有记者证。 今个星期四是英国脱欧期限。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成员国将会在当地星期一开会讨论弹性延长英国脱欧期限，最多三个月到出年的一月底。法新社引述消息报道，若果英国首相约翰逊可以让国会通过他的脱欧方案，英国亦都能够在下个月30日或者是今年的年底提早脱欧。英国国会将会在当地星期一就约翰逊提出在12月12日提前大选的动议表决。约翰逊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就会在下月初在国会投票。路透社报道，欧盟将会清楚表明今次延长期限将不容许英国重新谈判脱欧协议。今次将会是欧盟第三次同意英国将脱欧期限推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晚上转吹北风，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早晚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001点，升333点，总成交金额41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1.6，升5蚊；美团点评96.95，升6.35；小米集团9.29，升2.3；中国平安91.3，升4毫；友邦保险77.8，系升3.05蚊；盈富基金27.95，升3毫；建设银行6.34，升5仙。恒隆地产系报17蚊，升1.4；中国铁塔1.64，跌1仙；长城汽车6.14，系升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1，加元1.308，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1，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7点，升57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42美元，卖出1,504.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啦，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比较挤塞。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啦，排到去丽业街；柯士甸道去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一段咧都系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新清水湾道政府宿舍方向西贡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万圣节快乐，我送啲嘢俾你啊！ 哦，送啲咩俾我啊？ 幻觉、协调障碍、增加患癌机会、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及判断力受损、抑郁同埋对别人极度怀疑， 仲会容易激动、脾气暴躁同埋患上呼吸系统嘅疾病啊嘛！ 咦咦，你点知噶？ 我知道，因为呢啲全部都系吸食大麻嘅祸害嘛，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同行抗毒 Halloween 节日前后唔好见。 保险业监管局全面规管保险中介人，透过高效率嘅监管制度，加强公众对保险业嘅信心。全新的法定发牌制度和监管要求，有助提升保险中介人的操守和专业水平。保监局亦会接受投诉和调查怀疑违规个案，提高对保单持有人的保障。详情请浏览 ia.org.hk。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点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书，你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嘿，广播道人妻信声开始。 又嚟翻我呢个人妻信箱广播到人妻信箱啦！嗱，真系可以有 上两个礼拜都有噶，有啊，人妻个细佬出现咗噶， 翻咗嚟啫。 人妻你好，Welcome back， 系啊， 系啊， 诶、今日 两个人妻添啊，今日有， 我就话多咗个姊妹喺度，真系好鬼开心嘅真嘅，因为佢人靓声甜得人中意，如果佢仲系单身未结婚嘅话，行出嚟真实大把流晒口水嘅男人追佢啊！嗱，不过。哦，而家啲男男女女都唔知话佢系开放啊，定话佢坦白。哎呀，嗰头出嚟玩，竟然啊会同对方讲话，我已经有未婚妻，你介唔介意啊？哇，真系咁嘅人都有噶，真系。系啊，你唔信啊？唔信就听下佢哋讲乜嘢啦。嗱，我哋唔该两位靓仔靓女加 VO 啦吓。 系啦，话明 VO 啊，就系所以而家即刻出嚟啦啊！原来咧呢、這个咧吓、啊，即系我想话啦，啊早早咧就饰演呢个未婚夫，佢出嚟同埋咧出嚟玩玩下嘅男人。今日学儿姐姐咧，佢就饰演未婚妻同埋出嚟想识男仔嘅 OL。咁 VO 系咩啊？诶 ，VO 饰演咪饰演讲解下啊，泼下冷水啊，加下盐加下醋咁嘅角色韩国啦。 咩啊 ？VO 你系咪唔识写个盐字啊？你个剧本写加 sauce 嘅、哎？ 懒啊嘛，写四个英文字，写个盐字好复杂噶嘛，系咪先？好 ，VO 又嚟啦，先有未婚夫同埋未婚妻嘅对话。 你准备好结婚啲嘢未噶？准备到去边啊？ 系得啦，唔使咁心急嘅。咁我又唔会唔同你结婚嘅，你放心啦。就算咧，我出去同朋友玩啊，都会话我有未婚妻噶。 真系，咁就乖啦。你都要买定啲嘢啊！啊，仲有啊，要 book 定十箱八箱酒啊！ 啊啊，你啱啊吓，你提醒咗我订酒啊嘛，等我去负责吓。嗱，今晚就等我约班 friend 去试下啲酒，咁咪知我哋个酒席要买边啲酒咯。诶、欸，你咁你约你嗰啲好姊妹吓食下饭咁 OK 噶啦。 嗯，好啦好啦，嗱，你唔好饮咁醉啊吓，倾完啦，快啲翻屋企啦，知唔知啊？ 诶，得啦，放心啦，你都玩得开心啲啊，拜拜。 呢、这个对话系咪啊？有冇似曾相识咁咧吓？呢头准备结婚事宜，嗰头就同啲 friend 走去试酒，仲话出去玩会话俾人哋知，我有未婚妻，等隔篱嗰个安心啲，咩道理嚟噶？系歪理喎！其实个准人夫其实点演绎佢有未婚妻嗰个情况咧？同埋。如果嗰啲 friend 嘅话，佢都知道你准备结婚噶啦。咁究竟人夫啊，同啲咩人讲佢有未婚妻咧吓？ 音乐都好似好凄惨咁啊，真系啊！嗱，好啦，轮到第二轮，个准人夫又出嚟谂住啊，咪你哥好啦，到第二轮准人夫同出嚟谂住识男仔嘅 OL 出现啦。 做咩咁耐都唔出嚟？好忙咩？忙到我 WhatsApp 啊都已读不回。 啊，系啊，点解佢咁嘅？个 OL 佢讲咩？佢自言自语一定系同紧一个对象讲，点解佢会用呢啲说话同个准人夫咁讲嘢嘅咧？吓？ 哦，系咩？唉，近排有啲忙啊嘛，咪唔得闲复你咯。喂，都夜啦，我送你翻屋企啊。 吓，咁早翻去？唔想啊，我想你陪多我一阵啊。走咗咧，又唔知几多日先可以见到你、啊。 哦，咁挂住我咩？哎呀， 吓、啊！岂有此理，原来呢个准人夫啊，喺结婚之前真系玩到尽啊吓，真系去玩去癫系，去玩到尽。佢仲搞到个 OL 以为佢有着落识翻个男朋友，啊点知当个人夫送个 OL 翻屋企嘅时候，有以下嘅对话。 诶、哎，阿 OL 啊，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 哎呀，我心谂。我等咗好耐噶啦，你系咪向我表白咧？系咪应我做女朋友啊？ 佢真系痴心妄想啊！原来呢两个男女系有段暧昧嘅关系，当然啦，个准人夫啊，真系只系玩玩下，因为佢都准备结婚啊嘛，系咪？但系难为咗嗰个 O L， 一心谂住揾个男朋友拍下拖，点知？ 你有咩想同我讲啊？ 冇、其实咁嘅嗱，你知啦，我冧你嘅，不过我系有未婚妻嘅，亦都唔打算分开，咁你介唔介意啊？ 哇，唔系啊嘛，我究竟同咩人发展紧啊？你有未婚妻，准备结婚，做咩仲要出嚟玩、啊？有冇谂过你未婚妻嘅感受啊？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啊？你有冇尊重过女性啊？点解要我做你小三、啊？见到声都沙埋、啊。 我听到，听到你冷静啲先啦。喂，你唔使咁大反应噶、啊。我真系冇唔尊重你噶，我不知几尊重你，所以我咪话俾你知咯。哎呀，我有未婚妻噶，我唔知道你介唔介意啊嘛。嗱，你介意咁咪唔好一齐咯。你唔介意嘅话。我哋可以好似继续而家咁噶？ 你讲紧乜嘢啊？出嚟玩有一个，翻到屋企又有第二个，系咪想享齐人之福啊？你有冇理过我哋嘅感受噶？你真系一个衰人嚟噶，欺骗感情嘅 cheap 精啊！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张星林暧昧， 呢啲唔止暧昧啦，系嘛？即系如果头先话呢个 case 个男人，就真系衰噶咯，有一个准备结婚，另外仲出去玩，谂住你唔 发展， 系啦，你唔介意嘅话 ，keep 住咯， 系咯，我 OK 啊，你 O 唔 OK 啊？咁样 好多呢啲人噶， 系嘛？ 你知啦，嗱，我啊识得人多嘅，听古仔我又听， 系嚟嚟讲啲古仔嚟听下，嚟嚟嚟， 好想听下。 嗱，我曾经有个朋友嘅朋友咧，佢就真人真事嚟嘅。咁佢就本身结咗婚嘅，咁有小朋友，有仔有女嘅，都大个噶啦，成十岁噶啦。咁最近就离咗婚啦。咁离咗婚之后咧，点解会离婚咧？就因为咧个男士咧就喺出边有另外一半 小三， 系啦，有个小三。咁而个小三咧就又帮佢生咗小朋友。 哇，系佢负担好重啊吓，养三个啊吓， 即系证明佢有钱啦。如果唔系点生啫？系咪先？ 有心有力啊。 嗱，唔好以为佢就可以快快乐乐咁同小三生活咯。 呢个唔系童话嚟嘅， 唔系童话嚟噶，真系唔系童话嚟嘅。咁咧个小三就帮佢生咗个 B B 啦。咁个 B B 出咗世之后咧，嗰位男士咧竟然离家出走，就再去追过其他女仔。 哇！阿小三喺嗰刻应该有过一丝嘅希望噶，即 系 以为你同阿 原 配就 say goodbye 嘅话，咁我又啤咗件出嚟啦，咁咪即系 就唔拖住你 系 啦， 系咪安安稳稳一家三口咁生活啦？ 真系怎料啊！ 即系谁不知啊？真系谁不知？咁啊，跟住完全系唔理咯。唔理啱 啱，咁啱啱出世嘅喎，係咪？即係冇幾耐都冇話湊大喎，跟住嗰個衰佬就走咗啦。 係啊， 再去揾下一個添啊。 咁我想問嗰個小三咧，即係有冇去就去踢爆？ 歪爛塊面， 即係當初俾人哋去。我想問啊，即原配有冇去踢爆呢件事，跟住先離婚？ 唔係，咁原配都因為係感情有問題先至分開噶啦。 哦 ，OK。 咁至於小三嗰度咧，我都係聽翻嚟嘅，我又唔識當事人，所以我係冇辦法跟住。 我問下啫，我好想進入個劇情裏面 睇下。你睇你哋聽呢啲聽到幾肉緊。 但我想講咧，其實同類型嘅例子咧，真心唔少噶啦。細個啲嗰陣時咧，硬係身邊有一個朋友唔小心做咗第三者嘅，男仔又好，女仔又好。咁樣啦，可能啲女士硬係都有一個心態，會覺得我終有一日咧，我對佢好嘅話，我而家我沉默嘅第三者，我會可以令到佢 感動到佢。 冇錯，佢會一心一意對我噶。我都唔想做第三者嘅，只不過愛情係盲目噶嘛，係咪？ 好偉大噶！ 我沉咗落去啦，我會等到佢回心主意。再加上好多時呢啲咁樣嘅男人咧，都會話你俾啲時間我啊，我會同我老婆離婚噶啦。嗱，呢一句金句嚟噶嘛，永遠攞出嚟用噶嘛。 但係個女人聽完講佢呢句，佢都信嘅 喎，系啊，即刻心软咯，我愿意等咁样咯。 咁啊，即系话你明知故犯啦，啱啱先？即系话嗰个我讲嗰个女人啊，咁日嗱知道人哋有老婆噶啦，但系未离婚噶啦，但系问题你都知道咁样一查就，你不如点解唔等佢？喂，你搞掂先过嚟揾我啦咁。 但系有好多时个男人衰噶嘛，我真系同佢已经个感情冇噶啦，冇晒嗰啲瓜葛噶啦，我心唔会有佢喺度噶啦。 净系得你嘅啫，咁个女人咪即系个第三者咪 中招啦， 就会信到十足噶嘛。 又或者有阵时个情况咧，就系阿小心啦，我哋唔系俾啲藉口个小心，其实我哋玩嗰个男人有几衰啊。即系有阵时个小心系开头我都唔知你有另外一半，或者你已经结咗婚，到我个粒爱情嘅种子播咗出嚟，喂，开花咯，有瓜咯，嗰阵时都已经系咪？你先至同我讲嘅话咧，佢觉得自己不能自拔啊，阴公 真系晴天霹雳噶嘛。 会啊！ 喂，我仲我俾咗咁多感情喺度，你一直都冇话俾我听噶，系咪先？ 作为大埔俱乐部系啦，你嗰个系永远名誉会长噶嘛？如果你真系发现隔篱嗰个。系啦，你身邊個朋友啦，唔好話你啦，阿華唔好話出去飲杯嘢啦， 係啦 ，percent 多有突啊，話聽。 阿華出去同朋友飲杯嘢，翻嚟都要守行為三個月啦，你知唔知啊？好嚴重㗎。 你聽佢講啊，我從來都唔管阿華嘅，阿華管我啫。 因為阿華知道啊，如果唉唔好講嗰啲啦，係啦，即係如果你有朋友咁樣同你講，如果係佢係本身係個太太，或者係個女朋友正印嚟嘅咁樣，你會即係覺得哇！原來佢隔離出去仲有啲可能性，係冇即刻大大刀咁啊斬落去咧咁樣。 唔係一定斬啊，必斬無言啊！喂，咁咧又講清楚，你唔開到拖泥帶水，你我響齊人之方係響唔到，話俾聽呢個世界。 美其林啊！吓，没可能， 系啊，冇可能噶，系啊，系啊， 做咩啊 ？OK， 唔使惊。 你见到我几狠啊？我见到学儿个样都好狠嘅， 所以你就好惊啦。 唔系，即系我想话俾你听，冇可能，都系真系冇可能可以享齐人之福，所以一定系唔会有一啲咩真系好结果 嘅。即系你会选择，或者你会提议大大力。斩缆啊咁样， 斩缆咯，你为你自己选择咯，你唔好咁样咯。 唔系啦，因为咧作为女人咧结咗婚嚟讲咧，即系你会觉得我哋两个人去维系呢一段婚姻关系咧，你必定要有取舍嘅。当我愿意坦诚地同另一半讲你要斩缆嘅时候咧，如果另一半咧唔肯去做咧， 或者犹豫， 系啦，或者犹豫，有啲态度上你 feel 到噶嘛，咁即系其实佢对于呢一段嘅婚姻关系都唔系好坚守咯。 咁即系我都愿意退一步啦，我明。明知你有出过错，我都仲有一个 second chance 俾你嘅时候，你仲有犹豫嘅话咧，咁呢啲男人真系可以抌 死我， 系啊，大大你嘅一脚踩过去啊， 系 咪？ 系啊，因为咧，即系呢个文章咁讲啦，佢话点解啲男人可以咁样？你咁即係佢咁樣去叫做所謂嗱，佢講出嚟咧，我有未婚妻嘅，你介唔介意？我唔會離婚嘅，仲要講到明喎。 我講到明，我係搭兩船噶啦。 係啦，咁即係佢同個第個女人咁講啦，係第三者咁講，你咩意思先？你覺得你自己做咩啊？即係點解會有可能會肯講俾人哋聽，對方聽係你係咪真係而家喺度玩弄緊感情，定係真係對人真，定係真係真誠到咁樣咧？ 有陣時啲男人係咁諗噶啦，即刻做一個男人啊走出嚟啊！呢個時候留咗須啊，突然之間零秒留咗須，玩住黑白啲須，因為喺嗰陣時可能有陣時佢真係覺得我兩個都愛，一個可能係責任。一个是我而家好似先至揾到真爱，不过个时间错咗。嗱，我唔代表唔系话佢哋啱啊吓，但有啲人真系会咁谂噶。可能嗰个男士佢真系两边啊原配又好，第三者又好，第四者都好啦。佢个人咁错啊，佢错到佢觉得嗰啲所有都真系爱嚟噶。 嗰个感情控制唔到啊，一发不可收拾 啊。 系啊系啊，有啲人泛滥爱噶又真系滥到死，跟住咧仲有啲人会咁讲咧，写到佢执咗我啲爱都冇办法假咁样噶。 系，大条道理啊。 系啊，咩道理啊？ 但又讲翻转头咧，好多女仔咧，即系佢当初唔知道自己系第三者，但系当佢发现系第三者嘅时候咧，佢会觉得我谂我自己对佢咁好，佢都应该会有啲机会喺我呢一边继续发展嘅。 望夫石 嘅 真系做系嘛？等一等啊，希望 佢对嗰个人生个感情嗰个希望系好浓厚啊！佢会觉得用爱就可以改变到呢一个人。 即系咪即通常第三者嗱有两种嘅，我觉得大部分人咧就好似阿学儿咁样讲，终有一日我可以得到佢。有啲咧就可能少部分啲就会讲唔怕。我甘心願意做第三者，其實都有呢一個界別嘅朋友喺度 啊， 即 係 我有乜所謂啫？ 其實咩心態咧？點解要咁咧？ 我諗因為其實有好多而家職業女性咧，唔想有一段好 steady 嘅關係，即係唔想有一段好穩定嘅關係。 因為有陣 穩定到好似譬如老夫老妻咁樣，係啦，嗰一段關係咧，佢哋可能會覺得有束縛。 係 咁佢情願喺咁嘅關係底下，大家有各自嘅生活，喺大家需要大家嘅時候先至碰埋一齊。 咁样令到大家嗰个空间会自由啲。 我有听过， 唔可以咁贪心、啊，我会觉得。 嗱，我有一个女性朋友咧、啊，都好多年之前啦，佢系第三者嚟嘅，佢、嗯、知道， 佢自愿知， 佢自愿亦都觉得诶、对个诶、大婆啦、嗯、有唔住嘅咁样。不过佢话， 梗系有啫。 对唔住，对唔住，系啊，嗱，大婆俱乐部啊，佢嗰条鲨鱼皮啊，出嚟咬你噶啦，系咪？嗱，即系我对佢一个例子啫。系啊，冷静啲啊，系啦。跟住咧，佢就系话我知嘅，不过喺某层面上，佢就系话，如果你要怨嘅，你都系怨嗰个男人。 系 而我咁选择，即系佢同我作为佢朋友话，你唔使担心我。嗯、即系佢就咁讲啦，佢话佢好清楚自己做紧啲乜嘢。好似头先学儿咁样讲啊、嗯，我有一个人，因为我都够独立，我有时候有一个人需要嘅时候，佢喺度。如果佢唔喺度嘅话咧，我都识得自处。咁、嗯、但系当然喺嗰一刻，我都会话，咁当然啦。 点解唔拣个好啲嘅？ 系啦，即系你嘅选择嚟嘅，我冇得。即是否定你的选择，但是你这样你肯定真的对自己或者对人地或者对你自己的将来是一件啱数的事、嗯、我说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去到这样就不是在想将来的了，真的在想现在的 moment， 我觉得我的心灵需要一个人在这里给我依靠。 我都不知道他是讲真话还是假话，但的而且确有人是愿意甚至乐意做第三者的角色的。 但我想说不觉得那个男人这样讲是 很有问题的吗？ 我讲的那个是女人、啊。 我知道这个男人。受啊嘛！ 哎呀，呢、這个世界啊，啲男人个个都贪心噶啦。 哇，去到呢一度，我即刻好专一，我唔系好专一噶，我系例外，唔系好多都系啊。 嗱，我未必讲紧感情嘅嘢噶嘛，系咪？男人贪心有好多方面啊，有啲男人就喺感情上面贪心，有啲男人就喺玩具方面贪心啊，你明唔明？ 你老公就喺 BBQ 里面嘅架餐嗰度贪心系咪？系有好多噶，我上次俾嗰只鸡咧，入边有个啤酒罐，嗰个女咪佢老公煮俾我食噶咯，真系值得。贪心啊！ 即系时候咧，我哋都你做完呢个 show 之后，我哋去阿何屋企食餐。 系啊，但系点讲都好啊，即系作为一个第三者嘅话，或者一个男人一脚踏两船啊，我哋梗系大力话 no no no 啦。 大火持续，州长纽森宣布全个州进入紧急状态，当局下令北部大约180,000居民需要撤离，受影响嘅包括索诺马等地嘅居民。火势亦都令到山火更加难扑救，估计已经有至少12,000公顷嘅土地被焚毁，当地数以万计嘅民居被火势威胁，大火已经令州内有达100,000人冇电力供应，情况系历嚟最严重。电力公司正系试图阻止损毁电缆，触发新火头。当地气象部门预测将会有强烈的风势，有机会导致史上最大山火。在当地星期日朝早，山上的风力已经达到每小时144公里的风速，并预料强风会持续到当地星期日朝早。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料季候风会在晚间增强，为沿岸地区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73点，升306点，总成交金额44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1.8升5.2，美团点评96.75升6.2，小米集团9.23升1.7，中国平安91.25升3.5，友邦保险77.75升3元，盈富基金27.9升2.5，建设银行6.33升4仙，恒隆地产16.98升1.2，中国铁塔1.63跌2仙，汇丰控股62.15升5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84，英镑10.05，瑞士法郎7.874，澳元5.342，加元5.997，新西兰元4.967，欧元8.6885， 每百日元兑港元7.20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5。日经平均指数报22,870点，升70点。港金现价报14,08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14美元，卖出1,5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怡和大厦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丁九桥九龙、新清水湾道政府宿舍方向西贡，同埋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有致癌风险，并冇所谓安全嘅饮用水平。恒常饮酒，即使只系好少嘅份量，都会增加死于癌症嘅风险。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看看。 二台通识60秒。 上次你送咗条印尼沙龙俾我，今次到我送翻样印尼特产俾你啦。 多谢、啊，咖啡嚟噶、啊。 印尼咖啡好有历史噶，喺1696年由一位荷兰总督从印度拎咗啲咖啡豆去到雅加达栽种而引入。时至今日，印尼已经系全世界最大嘅咖啡生产国之一。 唔止啊，印尼仲有一种被誉为世界上最昂贵嘅咖啡，就系猫屎咖啡啦。18世纪时期，印尼居民喺偶然机会下发现野生麝香猫喺咖啡园里面进食咖啡豆之后，排出嘅粪便咖啡豆拥有与众不同嘅味道，冲出嚟嘅咖啡仲非常特别，因而声名大噪。 印尼出名嘅咖啡仲有好多种，金塔马尼咖啡、托拉雅咖啡、佛洛雷斯咖啡等等。有机会约埋一齐去印尼旅行，喺当地饮翻杯印尼咖啡，同当地人交流一下，一定别有一番风味噶。 我最中意就系文化交流啦，又有咖啡饮 ，very good。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试分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10点到1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风骚快活人。 27度气温，相对湿度 76%。 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黄耀祖、赵学而同埋桂花田嘅。 系啊系啊， 豪仔咧佢就放假，星期四先要翻工嘅。 诶，记唔记得咧？唔知阿学而知唔知啊？ 咩啊？ 我喺节目有讲过嘅，前阵子我谂第一个月到咧，就阿 Karen 啊莫文蔚咧就去开演唱会嘅时候咧，佢住嗰间酒店咧喺佢退房之后啊，就俾间酒店拍卖佢间房，就大大声同人哋讲就 系 话。之前呢阿莫文蔚在这间房度瞓过噶，甚至就话咧，你见到嗰啲相咧，系佢嗰啲床铺啊，全部都仲系乱嘅，形容如香尚在嘅房间。 哇！ 嗰啲毛巾佢有用过噶， 有味噶， 有味嘅，冇错。咁佢咧就尝试拍卖佢，想得到一个诶赚啲钱咁样啦。 喺大陆啊吓，有间新酒店， 已经系得到好多嘅争议噶啦。 系， 但因为大陆可能真系太大啦，咁变咗 好知啊， 可能好多嘅消息咧，大家唔系太灵。通啊， 未收到，而家我第2.0啊，而家 2.0，今次嗰个咧，其实今次仲惨啊，我会话，即系如果 Karen 佢咁样，即系起码佢都，你都会，即系我谂一位女士可能都会觉得吓、啊，我瞓过嗰间房度攞嚟拍卖，话用我嘅香味啊，我有瞓过嘅床单，第二个男人可以揽住，即系其实已经觉得个谂法好呕心噶啦，系咪？但系呢个仲劲，不过今次咧就一位男艺人。是 JJ 林俊杰，他呢就去开演唱会，即是做这个巡回啦。咁、去到上个星期尾的时候呢就开演唱会，去到这个江苏的镇江举行啊这个演唱会。不过呢他就发生了一件事，又是被人哋攞咗上网去拍卖。你估下今次攞咗他啲乜嘢去拍卖啊、 好。得人惊啊！ 好得人惊噶啦，你真系 乜嘢都有可能， 真系乜嘢都有可能，好得人惊嘅。我会见到系哇，私人到不得之了。 冇 DNA， 佢自己你向 DNA 嗰方面出发系啱嘅。冇，佢叫 JJ， 冇嗰啲嘢，唔使谂。 点解你会讲呢句？佢睇到我嗰个样 啦，因为我讲到有 DNA 嘛，我唔想大家乱谂。另外嗰边冇嗰方面嘅。 OK， 不过。你見到即係 好 personal 嘅嗰樣嘢， 好 personal。 嗯， 鬚刨啊， 唔係鬚刨，唔係牙刷， 因為有 DNA 嘛，更加入肉啊！我咁形容啊， 牙刷已經好入肉咯， 牙籤 唔係。不是牙签，你用入肉呢、這个，我不是乱咁讲嘅，呢、這个真心是一个贴士嚟嘅。 药水胶布 嗱呢一方面继续谂啱噶啦，同医疗方面有关系。 针筒 系啊， 嗱 放心，阿 JJ 冇点样用针筒定系乜嘢，是因为咧佢喺江苏开演唱会之前咧，佢患咗感冒啊，同埋咧疑似有一个低温嘅情况啊， 打点滴， 冇错就去咗打点滴啦。嗱喺内地工作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知道打点滴好流行噶嘛，系咪？ 我都曾经因为喺内地工作打点滴，就系因为呢条喉啦。 啊， 因为我早几年咧喺上边拍嘢， 拍剧嗰阵时， 拍剧。咁第一日开工咧，就喺一个室内空间，我谂同呢个呢、這个直播室加埋出边 两倍咁大咁啦，系啦。 咁咧佢就系一个厨房，一个厨房嚟嘅。咁、佢就冇窗嘅，即系冇抽风设备嘅。咁喺入边烧柴， 系 因为我哋讲 古装， 做一个系啊古装厨房。 咁你咪烧 炭啲 friend 系啦，同烧炭系冇分别嘅。我第一日开工啊。我就咳到咧呕黄胆水、然后嗰条气管咧就烂咗啦，我就系打咗三日点滴连续，因为气管炎，打点滴同埋吸嗰啲喷雾，从此之后我把声咧成日都就系咁样， 好容易炭味系走出嚟啦，吸晒炭， 一天气转啊，湿度转啊，或者 敏感咗啦， 超级敏感， 系嗱，今次但佢有少少唔同嘅，嗱打点滴大家都知啦，即系学员都有试过啦， 三日咯， 不过佢今次咧就系话咧喺演唱会之前咧，佢去咗呢个医院度吊盐水，之后咧佢用过嘅盐水袋同埋针头咧就俾人哋攞咗上网度拍卖啊，而且真系有人咧出价去购买啊， 系咪黐线噶？其实喂，佢医疗你呢啲系医疗废物嚟噶嘛， 系咯， 应该系掉噶嘛。 而嗰个针头咧，就嚟咁样讲，好似好核突，但系呢个系事实嚟嘅。 仲有佢个血喺度嘅， 系啊， 唔单止就咁掉啊，医疗废物系要经过特别处理噶嘛。 但系佢今次个特别处理就攞嚟拍卖咯。阿点你冇讲错啊，即系讲紧个盐水刀同埋即系呢个系事实，有啲核突，但系系仲系一个带血嘅针头嚟噶。咁就声称话系 J J 林俊杰咧，佢曾经用过嘅，估计咧可能系有一啲嘅医护人员啊，就攞咗去拍卖。 佢有冇上？ 常識嘅，其實嘅相關部門佢都中伏嘅喎，不論佢咩單位拎出去拍賣啊，管理層佢一定係咩？ 可能佢未嗰啲，即 係 真係一個賊嘅諗法咯，就係、是、哦，如果我過到骨嘅話，我快快脆脆拍賣咗佢、 哎， 就算間醫院有事嘅話，你揾你查唔到係我嘅話，我冇事喎、 啊， 咁我未拍賣攞咗啲錢咯、 啊， 可能會咁諗咯。因為其實而家咧係未揾到嘅，即係 未 揾到個源頭， 即係已經賣咗啦。 嗱佢又冇嗱，因為已經上咗報紙啦，俾、 okay. 內地嘅傳媒咧就發現咗啦、 嗯。 我估個拍賣咧就唔會成功噶啦， okay. 報道就冇 exact 嚟講到，但係咧即係你報道都出咗啦， 即 係 有個 人 做咗一件咁嘅事， 起碼有人攞咗出嚟、聲稱話係林俊傑嘅即係呢個哇大月 嘅 針頭同埋鹽水袋嘅陰功啊， 針咁啊， 係啊，咁當然咧， 真係冇諗過連呢啲都可以拍賣。 喂，其實都真係幾危險嘅喎呢單嘢，當你嗰、那個針筒或者針仲有殘餘嘅血液嘅時候，其實佢哋可以攞去犯罪。 你諗下，其實係即係。对于他来讲很危险，即是卖的很危险，林俊杰就无端端被人这样，我都是想着打点滴而已，没想过那个医院的首尾是会这么咁好 嗱嗱嗱嗱咁样嘅，我哋都事情都要去搭跳后一步，大家请跳一步先，咁、我哋宏观啲望下，咁会唔会系有人借啲？咦，其实根本嗰样嘢就唔系嘅，咁话系因为知道林俊杰因为要感冒要入去打针， 但我估有一个咁样嘅谂法，你谂住系攞人哋用过嘅盐水袋同埋个针头嚟拍卖嘅话，其实 都唔系好正当啊，咁样谂法 都帮佢唔到啊，真系，即系因为咧，即系有关当局咧都话咧呢样嘢唔单止唔卫生啦，而且好缺德噶，即系成。件事系令人觉得呕心嘅咁样， 根本唔可能发生嘅，因为呢啲叫都真系叫医疗废物，系要好似学而话斋，要好好地处理。 系啊，佢哋都有讲到噶，就算内地佢哋都有一定嘅规定噶、就话咧有用过嘅针头已经系染血嘅话咧，因为可能已经系有呢个细菌或者病毒啊，只可以当做咧呢个医疗废物去处理嘅、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啊，即系如果你吉到人嘅话咧，即系你唔好话咩特别嘅病啦，病菌就系会传染噶啦嘛。 唔好话吉到啦，你有伤口。猜到你都領嘢， 其實你見到你都覺得嘔心啦，即係但係又有人真係出價想買喎，係、咪？真係好核突啊！呢件事， 學兒其實你都係學兒啊， 你 都係我哋認 你呢句係今日嘅金句，學兒你都係學兒啦，阿田你都係阿田啦，你講得呢句我知係阿田啊， 你都喺度滾打滾咗好多年啦，你有冇擔心過？其實可能其中有一個省市話：，哇，學兒用完嘅嘢都 條毛巾啊，係啦，抹個嗰啲， 我哋呢啲二打六啊，邊有精神 啊？我哋成日稱呼我哋暗星嚟噶 嘛， 係咪？ 暗星都係一粒星啊，唔係好光啊嘛。 但有冇其實有陣時，譬如即係要去做嘢，即係大家可能會知道，哦呢位咧係一位 artist 住過嘅房啊之類嘅嘢咧，有一啲特別嘅處理噶。你哋出埠工作嘅時候都會， 你啲嘅經理人或者助手會好特別小心處理你用過嘅一啲物品嘅。即係我講緊即係想當年成日都話狗仔隊抄垃圾桶噶嘛，係咪先？ 咁我諗我係比較好嘅，你知我人不嬲都低調嘅，去到邊度大家都唔係。好認得我，呢個係我嘅天然保護罩嚟嘅，所以我嘅嘢咧應該大家唔係好八卦嘅， 係嘛？係啊。但有冇聽過一啲類似嘅情況？即係有啲可能嘅 artist 朋友真係咧，佢要去到一間酒店住嘅時候，首先未必用佢個名字去 check in 啦。即係呢一樣嘢，我諗係第一步。 通常都係嘅，因為你有其他工作人員幫你安排呢啲嘢咧，好少會用自己個名字去登記嘅。 當然啦，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唔係好清楚，除非酒店內部嘅員工佢知道，即係佢執房啊或者做其他 service 嘅嘢。room service 啊嗰啲，咁佢就知道边间房打边间房咯。 咁会有啲 artist 咧会话，喂，我都系费事咁多人入嚟啦。執都唔使執啦！呢幾日，總之我喺度住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唔使執嘅。 我都曾經遇過有一啲 artist 朋友係咁樣嘅，佢係寸步不離房門嘅，係啦。即係譬如我哋去七日又好，十日又好，佢係唔出房門嘅。 即係除咗工作就去，完咗就直接翻酒店。 係啦，跟住食飯又好，點都好，佢都係叫翻去房嗰度食。 係 都有呢啲人嘅。 嗱咁樣佢咪可以好好保護自己咯？叫做 即係要，即係你諗到而家呢啲咁嘅狀況，不論係醫護界啦，或者酒店。業界咯，喺呢兩單嘢裏面，你都見到，哇！係真係， 即係佢真係點都得 嘅喎， 係咯，世界好危險啊！ 係啊，好彩咧，我哋呢啲暗星咧，你都行開啲啊，學兒，我同阿天呢啲暗星咧，我哋幾坦蕩蕩啊，都冇人攞我哋啲嘢去賣啊，冇價冇市啊，大佬。 無時無常，一發無聲無場，無人開了燈，然後想得很遠，明明誰尋回誰熄了燈。我送我呼吸，问我我靠我会识得爱，几多生几多发生活着。 谁可有因因之偏好？七七三三一二，稳稳我送我呼吸，妈妈我教我未识得爱，几多心几多发心，还是慢慢明了一一些不测的正念，与一些不休的悼念，想得很远，啊，想得很远，抱抱我怕我会消失，啊。 做七七三三一二，如果真系有呢个七七三三一二嘅电话打电话嚟，哇打电话俾你啦！我讲骗我啦嘛，因为打电话嚟俾你，喂呀，咁咁样噶， 唔系啊，佢好俾面啊，佢笑到七成上面啦， 佢又心谂你咁都得， 佢系咁谂啊，可能系。 好啦，打电话嚟，咁有个人咧就听个电话啦，佢就话听住啦。啊你好啦你好啦、 哦、 啊呢度咧呢边咧就丰收公司啊，你之前咧系咪咧喺我哋公司呢度咧买咗条飞天小女警嘅内裤啊咁？ 飞天小女警 嘅系啊，飞天小女警嘅内裤咁样。 飞天小女警系咪嗰只猪嗰个 卡通 啊？唔 知系咪咧？ 应 该系，应 该 系。 定系唔系？好似另外一个，我唔系飞天小女警，嗰个系飞天猪，唔系有几个颜色咁样噶，好似佢哋识飞咁，咁咪飞天小女警咯。 啊，就系总之佢个名就系咁啦。 继续 系啦，咁啊，跟住咧个对方咧就话：哦，系啊，我买咗。 我真系又买到嗰条底裤。 真系 有嘅。好啦，我代入角色先。系我买咗条飞天小女警嘅底裤。 好啦，咁我继续啦。个职员就。同我哋讲啦，哎呀，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我哋公司咧新嚟嗰个同事咧，佢咧就唔将你嗰、那个名单啊，你个名咧就将佢加入到高级会员嗰度啊。 哇，有着数 啊， 吓、 啊。想问一下你咧，你系咪愿意加入咧吓咁？ 哦。咁高级会员有咩着数啊？即刻问下 先啦。咪先，有啲高级会员都唔系有着数啊！你都要俾钱先做到高级会员啊！你需要有咁上下嘅消费，你先可以做到噶。 我自己通常第一步有咩着数啊？我会问咗先嘅，跟住先至问啊，有使唔使俾钱啊？ 你做咗高级会员，你咪知道咯。你而家唔使问住嘅。 咁我唔跌落呢个圈套啊！ 我就通常问咗啊，点样先做到高级会员先 ？OK， 你答我哋两个问题，你答唔答到啊？啊，电话服务员。 嗱，你咁多问题我就继续玩不到这个游戏。 我收回去。我收回去。两个一起收啊。 跟着他就那个人就说没有这样即是没什么兴趣这样。跟着对方呢就继续了就说这样啊不是即是他说他不是说没有就是等我想一下先其实都 OK 的即是这样类似的。 OK。 那么对方就说麻烦你呢我这边呢因为已经就帮你加入了这个高级会员。但系又麻烦你咧，即系如果你想退翻钱嘅话咧，系因为你入咗嚟我嗰个高级会员啊嘛，因为真系好似阿学儿姐姐话斋，真系做高级会员系要俾月费，即系要俾会费嘅，系啦，因为我头先讲话骗案啊嘛，系咪？咁咧跟住咧佢就话，咁麻烦你想退会费系咪啊？咁，跟住嗰个人又咁样起咗次个系咁，即系嗰个人明明系佢冇。 被加入噶嘛。咁跟住嗰个职员就话你加入咗，我同事唔将你加入咗嗰个做高级会员。咁、但系高级会员要俾会费嘅。 哦，咁你佢唔加入咗啫嘛，你咪自愿地取消翻咯。 咁跟住咧，佢就嗰个顾客咧就话啦，咁样咁即系点啊？咁跟住嗰个职员就问啊，你可唔可以记得俾我下睇下你咧嗰张，即系佢打电话嚟嘅，你嗰张信啊提款卡后边咧嗰个服务电话，即系唔系问你攞 number，服务电话。即是说你那间丰收银行那个电话这样啦。 你不知道的咩？你咪自己 check 咯，点解要我俾你听？我讲俾你听咪得咯，都唔使俾 你 睇啦。 我 话 俾 你 听边间银行，你咪自己打佢 咯。 咁啊，但系嗰个人咧，佢就好诚实、好老实咁就话啦：，哎，好啦，后边嗰个电话系1872388咁啊，讲完俾佢嗰个职员听咯。咁你估之后嗰、那个点样去呃咗嗰个顾客嘅钱咧？ 啊、因为我成日见到信用卡背面就仲有嗰三个数字嘅密码， 佢唔系讲密码，唔系讲安全码，佢讲服务电话号码啫。 吓、啊，服务电话号码、啊，就算我唔讲俾佢知，佢、啊、都会 check 到 嘅。 咁 佢、鬼知你系边间银行嘅嗰张服务提款卡咩？佢唔知噶嘛，咁高多咁多间。 咁、佢就知道啦。佢應該打得電話俾你，有啲你基本嘅資料啦。而家咧就多咗呢個電話號碼之後咧，就知道你個户口係喺邊一間嘅銀行。跟住就辦你去做咗啲轉帳嘅手續。手熟添啊，系啊，手熟啊， 好犀利，讲手熟咋？ 我会讲咗咩啊？ 系啊， 我谂应该系攞埋个电话号码之后咧，可以喺网上面将佢嗱，因为佢已经有佢嘅资料噶啦嘛， 基本资料起码有电话号码有名啦， 系 咪？ 同埋当你缴费，你曾经买过嘢啊嘛，咁你缴费嘅时候，你连嗰个安全码你都输入过噶嘛，其实 系系系， 咁、其实佢已经掌握咗你好多嘅信用卡资料。 但如果你有买过嘢嘅话咧，你应又有你信用卡嘅资料、可能佢哋系嗰啲支付宝啊，嗰啲其他嘅方法去俾钱。 唔知啦，总之攞埋嗰个电话之后咧，就可以打电话去银行，可能做一啲网上做唔到嘅转账啊，嗰啲咁。 即 系 总之就过钱俾佢啦，系咪？ 好啦。 我哋两个有冇侦探嘅头脑啊？ 都系未有噶，系啦，唔好意思， 我哋寻嘅方向唔啱咗。 我哋通常系被骗嗰、那个，因为好少要谂一个方向点去骗人咧。 但系因为呢个人咧，佢就话佢当其时咧系瞓紧觉咁滞嘅，即系咁嘅，即系朦胧胧嘅。咁啊，于是乎佢又听话，跟足之事咧就话叫佢俾嗰张叫做银行服务卡个电话啫，嗰、那个服务电话啫。啊，过咗冇几耐咧，又有另外一个叫做咩啊7733112嘅电话又打电话嚟啦。系啦，咁就嚟自嗰间银行噶。系啦，咁佢就话啊，小姐你好啦，呢边咧就话咧收到。 即 系个来 电显示咧就显示系间银 行 打俾佢嘅。 系啦。佢又冇话有冇睇到来电显示系咪间银行？总 之起码就 总之就 话 系 银行 打电话嚟。佢话小姐呢边咧就话收到你申请贷款，咁咧就一啲问题啦。嗱，由于时间嘅关系咧，我哋要将呢个新闻报道行先。我哋跟住咧12:30之后就继续翻嚟讲下嗰个骗案究竟点样骗到佢啲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昨日在旺角被催泪弹射入店内的一间药房，店内今朝早仍然有浓烈的催泪气味，感觉攻鼻和刺眼。药房的负责人说，警方事前没有警告就乱射催泪弹，暂时未知店内的药物和货品是不是受影响。另一间受影响的食肆今朝早如常营业，旺角港铁站的多个出入口就留有被纵火熏黑的痕迹，受影响的出入口需要关闭。医管局话，截至朝早7:30，寻日各区公众活动有35人受伤送院，其中一名男子情况严重，16人情况稳定，其余8人已经出院。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禁止市民公开警员和警员家属个人资料的临时禁制令，内容未有表明传媒工作不受禁制令涵盖。记协正是积极考虑加入成为被告，在下个月初高等法院再开庭处理临时禁制令的时候，展述新闻界的忧虑。 对于昨晚冲突期间，本台摄影师和苹果日报记者都被警方扯下面罩。杨建兴说，政府的信息很清楚，记者可以戴面罩，如果记者已经着上印有机构名称的背心，看不到有理由要查记者身份。他又说，现场有催泪弹，要求取低面罩会影响记者的工作和健康。至于有报道根据冲突现场的照片点算发现，至少有大约52%的警员执勤的时候戴上口罩或者是面巾遮面。杨建兴说，做法令人难以确定警员身份，警员有机会逃避责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说，律师会早前安排年轻律师和他会面，讨论现时社会局势。他在会面的时候解释了政府立场，年轻律师亦都发表了很多的看法，有些和政府的立场相近，亦都有些和政府的立场完全不同，当中有些看法他认为值得探讨，会和他的同事跟进。郑若骅在网志说，一次会面不能够即时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一个好开始，期望这些坦诚交流可以为政府日后工作提供基础。他说，未来会继续跟不同的法律界别人士会面，或者会有人质疑成效，但他相信如果连基本的交流亦都欠缺，要寻求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案必定是难上加难。郑若骅形容现时的风风雨雨已经持续四个多月，希望大家可以停止暴力，真诚沟通，共同解决社会上的问题。港铁表示，除了机场快线之外，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将会在晚上11点结束。另外，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会在晚上11点起暂停。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服务大约每10分钟一班车。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在晚上10点起暂停，而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维持在飞机起飞前90分钟，以配合机场实施进出管制安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的偏东风，渐转吹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983点，升316点，总成交金额447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6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794点，升1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21.6升5元，美团点评96.75升6.2，小米集团9.23升1.7，中国平安91.2升3毫，友邦保险77.9升3.15，盈富基金27.95升3毫，建设银行6.34升5仙，恒隆地产16.98升1.2，中国铁塔1.63系跌2仙，汇丰控股62.0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96，澳元0.682，加元1.307，新西兰元0.635，人民币7.06，英镑对美元1.282，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868点，升68点。港金现价报14,08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4.06美元，卖出1,504.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住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呢度就系我哋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嘅家，珍惜香港呢个家。 经历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故事发展转眼已经嚟到。延续上一刻的水母间，男女主角又好又发展成情侣，故事仲嚟到女嘅到访男嘅屋企，亦都解释咗点解会有呢一首带住点点暧昧亲密嘅作品。作曲系 Misha 加上斯德哥尔摩嘅音乐人，填词有林宝。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叶巧林一对一。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呢一年， 呢一年，我哋经历过好多， 好多 开心过，伤心过， 伤心过，又一齐等待新嘅希望。 呢一年， 呢一年。有哪些歌曲唱出我们的心声？ 有哪些歌手触动我们的心灵？ 触动我 们 的心灵。一起期待， 一起期待 第四十二届十大粟民金曲。一谂起玉露，你会谂起咩啊？ 哦，咁梗系谂起沐浴露啦。 咁短噶，长啲啦。金风玉露一相逢。 哎呀，我就谂起啊，皆大欢喜嘅林玉露啦。 咦，咁咪即系话金风玉露一相逢，我哋就揾到个沐浴露巨星林玉露。 林咩玉露啫？都系赵学而咯。 桂花田， 黄耀祖， 赵学而， 丰收快活人。 嗱，新聞前咧就講到啦，上回講到咧話咧有個人咧瞓到嗡嗡嗡嗡嘅時候，就收到一個電話，就問佢咧：小姐，你係咪買咗嗰啲個小飛天小女警小女警嗰條內褲？咁啊，跟住佢就話係啊。咁跟住由於佢間公司個員工好不幸地唔將佢咧就將佢變為高級會員。 哦。 咁之後就咪查詢一下一啲，問佢仲願唔願意繼續嘅時候，佢就話我唔使啦咁。跟住佢話：但係雖然你唔使啫，我哋都唔將你將佢變成呢個高级会员的时候就要需要申请贷款的，咁跟住继而就问埋佢贷款卡后面嘅电服务电话号码啦。咁究竟问到服务电话号码之后做咩呢？咁点样去呃到佢钱呢？咁 个电话号码啫嘛，本身个电话号码系公开噶嘛，系人有一张信用卡又好，你银行有个户口都好， 系啦， 要就算你自己上网啊，你要揾边间银行其实都好容易。 真系咁纯品，黄耀祖睇你个样子又唔似喎。咁起码我就知道你揸住紧嗰个咩银行卡嘅银行啊， 系、okay, 可能唔同银行嘅个电话 哦，系嘅， 查询又唔同啊 嘛。即系虽然未必，佢话冇咁仔细， 你知道佢系边一间嘅银行啦， 系咪系咯？咁可能佢就会打电话嚟，哎呢度系丰收银行打电话嚟，咁就已经觉得嗰、那个叫做警觉性低咗噶啦。 Okay, 跟住佢就模仿啦，佢知道佢边一间嘅银行有户口之后， 跟住佢就收到嗰、那个真系嗰间丰收银行打电话嚟嘅电话啦。咁、佢就话：小姐你好啊。嗱呢边咧就收到你话要申请退款，咁、由于咧你已经加入咗做委员啦，系咪？咁但系咧，但系之前咧就可能咧未交到嗰个款项啊，因为佢唔将俾佢入咗去高级会籍啊嘛， 咁跟住咧， 即系咁，但系由于你要做呢个退款手续咧，咁麻烦你喺我呢边咧先俾5800蚊嘅。台币吓，台湾嚟嘅， 即系银行要去俾钱。 系啊， 即系嗰个好明显，个银行都系假噶啦，扮银行啦。 咁就 边有一个退款要咁做噶？ 喂，我退款系退款，仲有我先俾钱先再退款。 同埋啊，嗰个银行打到嚟啊，话我知道你咩高级会员，佢知道咁多 details 嘅资料，其实反而系假噶。 唔系因为 即系如果嗱，银行我系银行，我就话有一个退款我要做，咁咪一个退款咯。佢唔会知道啲。 其他公司同你嗰个deal究竟系点样噶嘛？ 哦，就系嗰班不法分子攞咗去嗰个银行服务电话之后，就系、是、用嗰个电话骗案嗰个科技显示咗嗰个银行服务电话。 嗱，我唔知佢有冇显示咧， 即系佢 总之 一定系 办 嗰间银行，知道佢有户口咯。 跟住佢就话咁嗱嗱，因为咧由于你就贷款啦，但系咧咁因为都要个手续，但系你之前又未做呢个会员未俾钱噶。咁麻烦你俾翻呢个5800蚊台币我哋，咁我哋先至可以退翻嘅。咁唔知道你而家个下个户口有冇咁相五千八百蚊嘅钱喺度？ 摸佢个杯底，睇佢有几多钱添。 咁点知？ 我死都话冇。 唔系， 五百蚊都冇啊！咁啊， 佢兼冇嘅。佢唔好意思，我真系冇、啊。我嗰个户口得73蚊啫，咁点啊？咁。 73蚊嗰啲人都立噶啦，做咗咁多嘢，唔系73蚊唔攞，但系73蚊台币、啊，佢为咗73蚊台币去犯法嘅话，嗰、那个回报又系咪有啲低咧？咁样， 咁跟住咧，嗰、那个对方就话：哦，咁样啊。咁就好啦，咁我哋今次就靠唔到你钱，唔好意思打扰咗你。 咁你几时个户口有5000几蚊？我阵时同翻我讲一声，我想偷翻你啲钱咁样啊。 跟住就收咗佢线啦。 但点知道后屘知道系一个骗案嚟嘅咧？ 因为佢就去问翻嗰个公司 银行， 即系问翻嗰、那个唔系啊嗰间嗰个 佢买嘢嗰间公司 系啊嗰个底裤仔公司啊。 系、 跟住嗰度咧，喂，发生咩事啊？咁样佢话即系因为其实正常嚟讲唔会咁样噶嘛、 啊。 喂，你唔将我加入咗。高级会员啫，咁系你嘅问题，咪你去解决啦。有咩人话要申请退款？ 同埋嗰件事就 要我入钱，跟住再咁样咧，唔可能噶 嘛。那個办银行嗰个电话其实都出错好多啦，即系佢都讲到明咯，系啊，你而家未过钱嘅，不过咧就你要过咗啲钱俾 我 先，跟住再咁 样， 呢个都够蠢啦，都冇扣过佢钱，因为嗰、那个当事人啊，佢会知道自己个户口有冇俾人扣到钱，尤其是佢得70几蚊嘅话，佢真系好难俾人扣到钱噶啦，系咪？ 唔系问题就系话我得70几蚊，跟住嗰个人话咁、啊、好啦，而家扣唔到你钱，打扰咗你啦，拜拜咁样啊嘛， 系啊，佢唔想 先起晒疑心啊嘛。即是原来骗案是可以这样骗上骗，你明明是没有做会员，然后屈了你做会员，然后还要说、不好意思，你想退款你都要给回钱先，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骗案都有，大家都真的要小心一点啦。 无声浪必须踏稳，倾讲不必认真，如疲累我用心急想被吻，无期望走得更近，同样寂寞敏感陪在咫尺，缠绕满脑是疑问，宁愿转身降温，如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让你飞出去我再逃无恙，成熟必须试过，损失一些什么，曾遗憾才学懂珍惜下个，前行吧，亲手放过，来日拾获更多，沉默的我旁边永远地留座，仍不知的结果，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谦逊学爱人，如果伤口比较深，从此不敢相信真心，容许我变一个最绝情男人， 阳未飞出去，我再逃无忧。想飞不要等，如果想哭不要忍，如不懂相处为你解困，从头献信看爱人。如果灰烬可再生，重新开始相信真心，容许我再走近，终近乎黄昏，愿你都可以接受我一吻。 这个问题我都会继续问的，如果你被周柏豪去呃你，你愿不愿意被他呃呢？ 首先周柏豪是不会呃人的， 不是那就是这么 说。如果有一个好像周柏豪或者周柏豪未结婚的时候他对你有好感，你会怎 样呢？让爱高飞周柏豪。 是啊，刚才你讲了一单骗案，我们成日说 层 出不穷的嘛，是不是？等我你都一个。 哇，由你 都是内地。 挑战人蠢的底线。 喂，但我想说今次真是七个字。是。字头上一把刀，偏嘅系唔同嘅，同埋今次俾内地叫做冚咗啦，一个犯罪集团。 哇，集团 嗱，集团嚟嘅，但系佢做嘅嘢咧，其实你咁样谂咧，其实几细埃嘅咋。但系当你同时你睇晒成个报道嘅时候咧，你又不得不话一句就系话，哇！就算你哋谂住咁样去做呃人嘅嘢，但系佢个集团式啦，唔同。部门嘅有唔同部门咧，就处理唔同嘅嘢，目的咧都系想欺骗人嘅啫。 分工好仔细， 分工好仔细。点 咧？ 睇到嘅时候， 物食当三番，或者大家打牌都知啊。 喂，如果你嗱，你哋讲嘅全部都啱，因为可以有几物食嘅话咧，讲俾大家听啊吓。话就话咧喺呢个内地啊，原来而家多咗一系列咧，就呢啲都系呃人嘅情况，有酒托啦。托就好似你托住个盘嗰个托啦，有饭托。 唔系平时话你嗰样嘢嘅 咩啊？ 平时都系话你噶嘛？ 我唔明啊，你试下讲清楚啲啊！ 哎，你饭托啊？ 我唔明啊，继续啊！ 系啦，原来酒托嘅话咧，就系即系一啲嘅女仔就用佢哋嘅美色，希望呃餐酒饮就叫做酒托。饭托咧，咁啊即系呃餐饭食啦，系咪？最近 托嘅喂，我呃钱。 今次呢一个托咧，就真系将佢变成咗钱嘅，所以咧就话。佢系有一个集团式去经营，今次出现咗系叫做依托，依系衣服个依。 哦，咦，你咪中啦会，你咁中意买衫、欸？ 但唔系、哦，我冇，我唔系跌落去个陷阱度噶嘛。 你该笑就要 笑 啦， 做咩啫？ 你 唔系咩？你 唔使修饰嘅，真系唔使修炼 啫嘛。 我而家尽量减少紧。 你叫家品托啊？ 你正 呢个系乜嘢咧？话说咧，就喺安徽呢一度有一班嘅美女成为咗呢个依托啊，就用单身男性为目标，扮同佢哋拍拖，即系呃佢哋落咗搭之后咧，就氹佢哋帮手俾钱买衫，跟住咧就 我知 咩啊？ 退货退钱。 如果退货退钱嘅话，呢一个就绝对唔系一个。我想讲家族式经营， 比较旧式啲嘅， 系啦， 比较旧式。 佢一个犯罪集团啊，可以大胆啲。嗱，简单嚟讲就系，总之有揾咗班靓女啦 ，OK， 出去识咗啲男仔。嗱，识男仔个方法都 系 有啲特别嘅。识咗之后咧，总之集团式经营啦。佢咧就带个男仔去买衫，买完衫之后咧就直接就已经呃咗嗰个男仔钱噶啦。 系啊，因为俾钱买衫啊嘛。 系啦， 跟住开铺头。卖翻啲衫 嗱，同开铺开铺头系有关系嘅。 哦， 记住啊，佢哋系好有集团、好有计谋嘅一个衰人嚟嘅。 系开铺头有关，同会唔会系网上铺头咧？ 唔关网上铺头。 咁佢要买好多衫先开到铺头。诶， 咁佢集 团 识好多个女仔去啊？ 系啊，系喎，系喎，系喎， 多噶。 每次行动有一百个。诶，都有一百件衫啦，系咪 又未到一百个咁多嘅，不过佢 廿个女仔一人一套啊，上衣加下身咁样， 都四十 啦，都四十。 或者你哋可以调翻转头嚟谂啊，可能系一个女仔，不过一日要出击二十转啦。 哇，好攰啊！ 系啊， 试衫都烧成身汗， 学完即时代入咗个角色。 我一日见二十个男人去 买 衫， 同埋你哋未解构到，究竟佢攞咗啲衫，佢唔系攞去退？ 系咯， 佢点解可以？赚到钱，而且系呃咗人超过一百万嘅。 一 呃咗，但系呃咗唔系讲到个男人啦， 呃个男人， 继续男人， 呃个男人，呃个女人，咩个女人个美女系假噶嘛？ 我以为系佢呃咗佢买衫啫，之后咧佢开咗间铺头，跟住将啲衫诶浪高嚟卖，咁佢咪赚多啲钱咁咯？ 吊位嘅地方就系唔系之后开铺头，系佢之前已经开咗铺头。嗱，件事系。 即 系 自己度买嘢， 系啦，所以有呢个就系服装部啦 ，OK。第一个部门咧就系有呢个行骗部，氹佢落搭嘅系咩先咧？就系揾首先咧揾咗班男人又得，女人又得，阿婆又得，阿姑都得，边个都得。佢哋咧就喺网上面去识一啲男士。首先佢第一个部门咧就有一班嘅人咧就系扮女仔，扮美女系单身嘅，想揾人相睇啦，想结识男朋友啦，跟住咧就喺网上面，但其实可能系。即系阿毛阿田仔喺度扮我十八岁啊， 系啊， 我好无知噶咁样，你呃我啦，你呃我啦咁样， 就喺度做，愿意俾你呃嘅，系啦 ，Come on baby， 就首先咧就揾咗一啲佢哋嘅单身男士咧成为佢哋嘅目标，扮咧就话哇我自己咧好想揾一段长久嘅恋爱咁样嘅，希望可以有机会咧认识你啦咁样，所以咧就首先有一个部门咧就收集晒呢啲单身男士啊，佢哋嘅资料，同埋平时佢哋之前倾咗啲偈系。啲乜嘢咧？各样嘢， 即系睇下佢系咪 做一 个详细 嘅分析， 系啦，就知道同埋知道哦，你哋倾紧啲咩嘅？呢、這个男士嘅背景系啲咩嘅？即系佢真系有组织到咁样噶。呢、這个就第一个部门啦。咁第一个部门咧，佢收集咗呢啲男士嘅资料之后咧，就揾啲美女出动啦、就真系即系倾到见到呢个男士好似落搭咯，觉得真系有呢位女士嘅存在咧、就揾另外一个女仔就扮系网上面认识嘅呢个女仔， 用啱嗰个类型嘅， 系啦，求其揾一个就啱个类型，同埋你已经收集咗嗰个男士个背景。景是如何，咪可以投其所好咯，就可以投其所好走出去，你就见面啦。 咁 OK 喎，佢都肯做呢个功课，系咪先啊？ 因为其实佢个目标系大嘅嗱，下一步系点咧？当呢位女士咧见到呢位男士嘅时候咧，就啊，大家就话好投机啦，就倾偈啦。女士咧就带个男士去买衫。即係當行下街咁樣嘅啫，而呢間鋪頭咧就真係有個固定嘅門市嚟嘅。呢間門市本身就係呢個犯罪集團開嘅，可能賣緊一件衫咧就只係原價係$30嘅啫，佢就會標價去到幾百蚊、幾千蚊，甚至過萬、五位數字。跟住咧就氹嗰個女士，即係可能見到佢，咦嗰、那個啊油水好充足啊嚇，就揀件貴嘅，嗱唔係淨係買衫嘅喎，化妝品啊各樣嘢呢間鋪頭咧。都有得賣㗎， 全套服務， 全套服務 抌本嘅，我想話呢個集團 咯，都你都可以咁講嘅，同埋佢真係食住人哋嗰個心啊，跟住就諗住啊。$10,000佢唔肯俾嘅，咁、叫嗰个女仔系啦，$8,000得唔得啦？唔得$3,000啦，$3,000唔得嘅，$30买件衫都抵啦，因为话晒都系自己铺头嘅啫嘛，我都冇蚀噶咁样。呢件衫最后尾你系摆翻去嗰间铺头入边再卖噶嘛，系咪？咁跟住咧，佢就话呢一个咧就系下一步啦，就去到呢一间佢哋自己设立嘅呢个服装店咧就买嘢。买完嘢之后咧，呢、這个女仔当然就会逃之夭夭唔见咗啦、男士咧就攞咗个荷包出嚟，就俾咗呢一个衫啊、化妆品啊买咗嘅钱之后咧，再亦都联络唔上呢位女士啦，咁跟住就见到啦，依托就出现咗啦，好似咧借买衫为名，跟住咧就呃呢个呢啲男士嘅钱嘅。 咁、其实咧，作为嗰个被呃嘅男仔咧，即系个男士咧，咁佢即系可能睇下佢自己银包有几多钱啦、 咁其实佢自己唔会好觉俾人哋呃咗噶，因为可能 呃得比较舒服啊。 喂，如果我即系第一次上网，我第一次上网识一个人，之前有联络过。咁可能大家唔合眼緣咧，見一次面佢走咗咧， 送份禮物就是但啦，打發咗佢就算啦，可能佢都覺得甩身嘅咁啊， 係咯， 又或者OK 喎，幾舒服喎，大家係咪可以發展咧？哦，佢買少少禮物俾佢都 OK 啦，即係呢啲都係小禮物啫，咁樣 兩方面都可以， 兩方面都發生咯。 但係就因為咁樣啊，原來呢一間嘅服裝店咧，成個集團啊，由今年嘅六月咧就開始營業啊，到到今日今年嘅十月初咧，呃咗人哋嘅錢已經超過$100,000啦， 肯定啦， 被捕。嘅人士咧已经有九位，相信里面包括就有服装店老板啦，亦都有键盘手啦，同埋数名嘅女士叫做依托嘅，就系佢哋咯。 喂，但系问题系，我想话得当我哋见面，即系个男女见面嘅时候，真系你情我愿嘅，点解佢会觉得我系因为我系喺翻， 但系成个系个局嚟噶嘛，因为本身呢间铺头系佢哋自己开，佢哋所有嘅女士啊嗰啲嘅依托咧，系一定系带住嗰啲男士去到呢一间铺头度卖嘢，所以当然系一个有组织嘅犯罪行为啦。 见呢个人， 如果佢去第二间铺头卖嘢，系咪即系都唔构成呃咧？我纯粹问嘅咋，咁跟住不过佢买完之后佢 想试。 思下扮呢啲女士啊？ 摆喺嗰间铺头买。我谂如果嗰啲女仔系被安排得嘅，都唔会去第二间铺头度买嘢咯。 系嘅，所以而家佢真系衰啊衰啊咁样自己哦诶、 一条龙服务。 但系佢又抵死啦，因为太一条龙啦，就变见到咧有一啲人咧一齐见到， 边个 都系嗰几个女仔咧、哦，就带唔同嘅男人嚟呢间铺头度买嘢嘅咁样。呢、這个咧其中一个触发点咧，就令到有关嘅部门就喺度话：咦，系咪有啲问题咧？咁样嘅。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唔好呃人系最啱噶啦吓。记住唔好呃人啊，听唔听到啊？嗰啲坏人啊，女人啊，男人啊，咩都好啦。你咩人啊？ 你想听咩歌啊？ 冇啊，呢个系方浩文嘅望。 你望咩啊？ 望下你，望下你听咪样衰。 个麦都想打你啊！我见到。 闻说许多恋爱，被遇见的很意外，祈求被爱，但求精彩，结果只有痛爱。回看昨天不在，学习长大难免伤害，和谁热吻后来分开，过一关障碍赛，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就望向远方，当街灯早已灰暗，归家的不想心泪暗泪翻滚，对你太着紧，松共谁开始，难挨下去泪流不止，爱都总有下次，就望向远方，当天色早已昏暗，深刻的好比这刻夕照已经落了，各自在挨着静待退烧， 系啊，今日咧就多谢陈学仪啦。 听日 系啊，听日咧有我哋星期二有生活小确幸啊嘛。上一次学仪翻嚟嗰阵时咧教我哋自拍，听日有啲正嘢教大家吓、 啊。好，听日见啦，拜拜。 拜拜。